好，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 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开播，我系小杨，唔系我系小张张。 哇，你冇嘢啊嘛？ 你流晒口水喎，校监。 哇，你冇嘢啊嘛，校监。 烧坏脑，烧坏脑，唔好意思，各位街坊请原谅。小张张，小张张， 几开心。好，大家好，我系睿仔，喂，李丽睿，睿仔， 大家 讲全名，讲全名， 大家我系小张，唔系，我系阮仲阳，小杨杨， 都会继续系咁 样。我今日要早晨校监，早晨梁校监 ，Good morning， 校监梁。 佢点解你要做校监？ 系咯，点解嘅？点解你唔做校长咧？ 权嘅 答啦，你咁开心。 唔系校监系权力嘅代表嘅， 系啊，梗唔系啦， 系咩？ 系啊，争取做校长啦，你 系啊， 多谢各位，你咁开心， 系啊， 多谢各位，多谢。 咩事？我 开心，我突然之间多40几个仔女， 咪就系咯，同大家交代下， 即系搞搞。 喂，点解你又流苏嘅？点解你而家？ 哇，你咩事啊？ 你冇理我啦。 我 帮 你咩事啊？讲翻你自己 个笔 啦。 咁啊唔得，话晒学校高层，我又不能够太不礼貌。 咁可以上个星期五嘅就系你，又知唔知啊？咩学校？ 系啊，唔知佢啊。 系咯，讲嚟听下啦。 系啊， 咁开心。 系啊，我哋嘅香港电台，我哋嘅香港电台最近多咗40几位嘅新嘅学 DJ 学员，因为参加呢个我是 DJ。 系啊。 咁咧，我就因为有个咁嘅任务，就咧系要即系照顾大家啦。 系。 喺可能做到嘅范围之内咧。是分享我识嘅嘢， 传授你嘅功力俾佢哋， 要啦， 我啲人一定有福咯， 系 有福啊， 哦系系， 梗系啦，唔使同埋唔使俾钱噶嘛，系嘛， 唔使 啲小嘢学，几好啊， 唔使，希望每一个学员咧努力啦吓。 喂，你都未答我问题，校监同校长嘅问题，你以为？ 嘅乜嘢啊？ 即系点解唔系做？ 唔系有冇校长噶？点样？ 有 校长嘅。 台长程建莹就 系 校长。 事系咁嘅。 咁点解你要做校监啫？ 我可唔可以迟啲先答你？ 因为佢都唔知。 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其实是哪年？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绝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犹如巡行和回应，你眼光只接触我侧面，沉迷神情乱闪，你所知的我其实是哪面？你清楚我吗？你懂得我吗？你有否窥看思想的背面？和你每天如情侣相见，说爱说天，偏偏讲得太浅。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吧，可感到惊讶。你是你吧，我是我吧，这是爱吧，可需要消化。 Leslie 张荣嘅呢首侧面啊，10点16分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天晴，夜间酷热。 概念会否好过一点？倾斜点会否感性一点？夜晚会面，白天道别，才没有弱点。看着我吧，对住我吧，透视我 张荣毅呢首侧面十点十八分呢、這个周末愉快嘛，各位朋友。 非常愉快。 啊，今日太好啦。 我马小强都非常愉快。 我阮仲阳就都 OK 嘅。 李丽睿最愉快。 本身系好愉快嘅，但系咧今日咧有啲星期日嘅余波咧，啲 admin 行政工作要做咧，要留到星期一啦。都系多谢阿李丽睿前辈。 好嘢，唔好咁客气啦，阮仲阳。 唔好咁讲啦，李丽睿。我哋风骚快活人系大家庭嚟噶嘛。 咪系咯， 知道你大家咁开心咧，梁继章都好开心嘅，咁样梗系啦，系啦，最紧要开心啊嘛。 马小强你好唔 OK 啊？ 我马小强非常 OK。 马小强你知唔知道？马小强你知唔知道？即系嗰日咧，阿乔乔咧咪帮你拍一条片嘅，你 send 俾我睇。跟住咧，我同啲朋友分享咗之后咧，啲人话你扮坏人咧系非常之入型入格。 佢使乜扮坏人啫？做自己啫嘛。 系咯，你使唔使睇唔起我啊？ 冇睇唔起你， 睇唔起你咩？ 知道知道，唔好嬲唔好。 我听翻梁继章前辈欣赏你个马小强， 你觉得我系咪睇唔起佢？ 唔系啊，你欣赏佢，你话扮坏人做得入型入格。 我赞佢演技啫嘛， 系咯， 系咪先？你做咩错呢度？ 哦，咁又唔啱，你唔应该赞佢嘅演技，因为佢冇演过，佢做自己。 我后来睇翻条片， 你唔系方法演技， 本来 系本色出， 本色演出 嘅，系你讲。 我想會再加多少少嘅回應 才。點樣啊？例如咧， 唔講俾你。 哦，最好唔好。 我馬小強唔會講俾你。 我李麗蕊都唔想聽。 喂，但係咧，阿阮仲陽，你咧即係喺過去嘅日子咧，你都好似有拍，有冇拍嗰啲動作片啊？ 即係有嘅，咩動作片啊？ 有嘅， 冇同我字無關。 唔係你睇 嗰 啲啊？ 中國型嘅， 做嗰啲 中國類型嘅武俠片。我第一套， 你有， 我有第一套哇！新之前都有啊，但我新嗰個係文戲嘅新嚟嘅，即係文戲嘅， 文戲嘅， 係啊，即係會同阿李麗蕊女主角去對下對白啊， 發達啊， 影下男主角，即係扮下男主角個膊頭出鏡咁樣， 係咪所謂叫 standing 啊？嗰啲係 啦，係啦， 係啦 ，standing 嗰啲就唔叫 stun 嘅 ，stun 即係做啲特技。咁但係咧，我第一套電視劇咧拍嘅時候咧喺內地嘅，係一個古裝片，咁我就做武俠。 哇！ 我做啲古裝嗰啲相噶，幾好噶， 佢好睇啊，佢好睇噶。你睇佢而家咪梳個古裝頭， 小心古裝小心。 李麗蕊，我今日係冇諗住梳一個古裝頭，我只係戴咗個頭箍啫。 OK OK， 幾好睇啊，係咪先？古裝頭都係咁樣， 但係我可以分享下，以為有啲鏡頭咧，哇，又打曬翻啊， 又飛曬飛天 曬刀啊。但其實咧好搞笑，因為嗰時唔識啊嘛。咁佢可能咧有。20个动作咁先算啦，你就系做头一个攞住把刀，唔准喐，之后最后咧可能喺地下度企翻上嚟，即系做中间有好多好难嘅高难度动作， 都 系 差唔多 做嘅， 梗系啦，系啊， 你好威啊，越做越 威啊，唔系嘅，如果啲观众睇唔到嗰系替身，我就觉得好威咯， 全部都系自己啊嘛， 系啊，就麻麻地啦，系啊，想咁讲，我嗰阵时咧即系咁啱挂喺呢个。經歷咧，分享一下嗰陣時落大雨，咁咧一路拍咧就濕曬嘅外景嚟嘅，喺個樹林度拍。咁我以為有兩套衫，一套我自己，一套替身著啦。點知佢話呢一套衫咧，唔好意思，我哋剩翻一套啫。咁我著完咧落緊雨，濕曬，就要除俾阿替身著。 咁拍戲成日有喎。 咁替身著 又要除翻 俾你， 替身著完之後再濕啲，仲要又有汗又臭啊。我著翻哇，收咁。 但其實成日都係嘅，不過你唔係做開林記，你唔知啫。我以前做林記嘅時候咧，去到咧。化妆间话，即系啲衫咧，佢等一等，未放工。咩未放工啊？上一早做咗8个钟头，落到嚟 士兵未放工， 系啊，就除晒嗰啲衫，一堆一堆，全部都系湿地地，因为流汗流到湿晒。诶，自己拣啦，咁样。 李丽蕊，你应该冇呢啲经历啦嘛？你女主角嚟噶嘛？你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梗系啊！我唔系最佳女主角，我 系 女配角。 你喺我心目中系最佳女主角， 你都系 噶，因为你真系女主角。 我会颁个奖俾你噶啦， 咩奖？咩奖？ 系啊，就奖你200奖。 哇，正啊！ 佢唔系个个都奖 咩？系啊，佢头先话 你先奖， 有人问候。佢又話：佢唔係個個都問候得㗎。 咁係啊嘛，點解唔好 send 我啫？要托你問候我呢啲咩問候啫？係咪隔空問候喎，要爸 我幫你問佢李麗蕊。 我講少啫。我李麗蕊同你講聲唔好意思啊。 堅持落去啊嘛。 唔出聲啊，馬小強。 好痛喎、啊，馬小 重傷啊！ 你點解無端端好痛啊？ 專改就搣一邊，即係摸一邊。 我而家知點解啦！ 我又開始襲擊人啦！ 我知馬小強唔準襲擊人啦、啊，你 又撳著咗啦，死啦！ 好 OK 啊！喂，嗱，呢個週末唔知道大家點樣過啦？咁其實咧，我覺得咧，就算一個人咧，都係好開心嘅。咁有一篇文章佢話，如果一個人嘅約會，自己約自己，最好約邊度啊？你有冇啲咩特別嘅？ Okay. 我想講啊，真係一個人都好開心啊！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梁繼章、李麗蕊、馬小強。 我咁樣講得唔得咧？總之喺西九龍啊南昌嗰邊咧，有一個新嘅角落頭，有少少地標咁嘅嘢咧。咁啊，望住個海嘅，咁嗰度有啲餐廳啊，咁我就。有一日咧就想即係揾個地方做嘢，咁、平時咧阿馬老師都有分享過，即係好中意我哋會喺啲 coffee shop 度打等咁樣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哎呀唔想咁悶啊，喺個室內度，我想望住個海食住啲嘢， 好開心 咁樣，咁我就自己搭車過去，咁、個海咧又唔多人、又唔臭、 個海唔多人，個海梗係唔多人啦、啊， 行過海邊海皮嗰邊唔多人喎、啊。咩個海有時都可以好多人㗎， 個海都人啊！你揮手嚟， 喺個海上面搭船啦，好多人㗎！你嗰啲咩啊？睇煙花嘅時候咪爆曬棚咯， 係啊， 咁真係好靚，咁之後又好舒服，又冇乜人，又可以係靜靜地做嘢， 可以有嘢食㗎嗰度。 有呢個間餐廳，佢嗰間餐廳就專賣係咩咧？就望住個海， 貴唔貴啊？貴唔貴啊？ 唔貴，即係如果可以望住個海景咁樣食咧，就真係唔貴喎。韓國。 大約幾多錢啊？消費？ 大約 一個人 三萬蚊， 唔使添。我嗰日食，譬如食個下午茶，百零 五蚊左 右。OK 啊，你一個人 三個鐘頭， 喺度打咗幾耐等？ 三個零鐘四個鐘。 我趕你走啊？ 冇，因為我又特登 request 坐室外，咁佢室內都其實都未坐滿。咁我一張台好似去 picnic 嗰張大台自己擺， 幾好啊！ 攞部 iPad 出嚟啊，即係攞部出嚟。 有冇影翻啲靚仔 selfie 相啊？ 一定有啦，你擺 story 啦。 通常都有， 我就影嘢食同埋影海景。 係咩？ 係值得推介，值得推介。 我啊，終於的起心肝去再買啲止咳藥。去一间去上国内买，我又买呢只啊，呢只好啊，有咩好啊？ 专登上国内买止咳药， 咁啊顺便行啫。 你今日识佢咩？梁继章，佢唔去求神拜佛，去黄大仙求支签，佢已经进步咗啦。 佢上国内，佢冇话冇唔去拜神，佢未讲，未讲到啫。 好迷惑， 佢未讲到， 点解？ 佢话俾佢听， 你唔知买咩药 啊？唔系我知。我话咩药嚟？佢话止咳药，睇你你咳两声俾我听。我话吓呢只啱啦。 哇！ 有冇可能咳两声啊？ 唔系嗰个阿姨话佢识听。 但系你呢啲咳系专登做出嚟，同你平时嗰种不自觉咳唔同。 我知啊，我知啊。跟住话呢只啦，我话咦有咩好啊？佢话四十几蚊啫。哇！二百六十粒一樽药。 对唔住，你佢有咩好噶？佢冇答你喎。 系啊， 佢就同你顾左右而言。 佢有讲， 佢同你好合，佢好合嘴型啊，同你。 佢个讲，佢话四十几蚊之后个好处就平啊嘛。 系啦， 系啊， 同埋二百六十粒 抵啊嘛。 咁你唔买多支俾梁继章？佢中意平嘢，你买多针俾醒佢啊嘛。 每次食几多粒先？ 三十粒 咪就系。 你讲真噶？ 哎呀，好聪明啊！ 系啊，因为我近排又食咗 三十粒。 系啊，六味地黄丸佢叫我又系食三十粒。 一 次食三十粒， 系啊， 系咪好细粒？好似嗰啲咩咩丸咁样， 其实你二百六十粒，你冇俾佢。 但系喂， 点数啊？二百六十粒，一粒两粒。 我唔系数二百六十粒，我每次佢话食三粒啦，三十粒， 三十粒， 系啦，咁啊豆，跟住我突然间叮，我话阿姐啊，二百六十粒 分唔晒， 三十粒， 三七二十一。 最後嗰次最後嗰次得廿粒， 定話 得 二十， 係啊，所以就逼你買多樽 咯， 係啊， 咁我點搞啊？佢話誒，佢 開始買多樽咯， 即係唔係佢冇，我話喂好貴喎，佢誒啦，佢開始誒，咁你又 你知諗點佢？ 我唔識計數㗎， 唔係 我負責嘅啫， 唔係我知點解。到你食到二百四十粒嘅时候， 再 你已经好翻啦， 唔使再食啦。 啊，啲怪异系啦，我都系咁，所以佢诚实咯。 我 话二百，你未必次次数得啱噶嘛。有时你数多，有时数少。 阿姨狡辩，阿姨狡辩呢句。 咩歪理？ 阮仲阳嘅答案好啲，佢 嘅 答案好啲 啊。佢话如果你每次数少啲，最后嗰次 够食咯， 够食咯咁样。 系， 哇，我好嬲。 咁我净系想知你而家开始食未啊？有冇 食？ 食 紧啊，食紧啊。 有冇好咗？ 你咳少咗啦。 啊，有啊， 系 咪 啊？系啊。 我今日数住你咳。 好啊， 因为咧，因为平时我咪同佢 share 一个麦嘢， 我知啊， 我成块面都湿晒， 我梗系明啦，我都知 道。你咪当洗面， 因为逢礼拜二我都好惊。 咪当洗面， 梁孝金，你使唔使？你使唔使洗啊？咁朝， 你今日洗咗面未？ 冇，佢冇水， 你直接喷佢， 我日日都喷佢。 好啊，我喷一喷。 嗱，咁样笑法嘅话都唔咳嘅啫。 哇， 佢平时 笑到咁样， 系啊，跟住唔好意思， 跟住行得出去噶啦， 好似啊你，忍住， 我覺得我已經好咗好多啦，係 啊， 係啊 ，OK 喎。 咁其實可以食下啲陳皮都得嘅喎。陳皮沖水 好多嘢，好多嘢都得嘅， 燉 炒 得， 好多嘢。因為佢話我啲又唔知乜乜乜物啊，我話得啦，醫到就得噶啦，唔好解釋俾我聽啊。 OK， 咁於是佢 即係你唔知自己食緊乜嘢嘅。 唔係，我知白色嘅，又白白灰灰咁。 唔係，但係我嗰個醫係賣嘢定係中醫定係咩？總坐喺裏邊。 唔係，佢總之有件白色袍啦。 哦 ，OK， 廚 師都係白色袍。係， 好多都係白色袍。 佢喺藥房著白袍。 咁你就信佢係咪？其實同你去黃大仙求之前冇乜分別。 信者得救，阿彌陀佛。 係啊，信者得救。 開始吉啦，開始吉啦，開始吉啦！快 忍啫，忍啫，忍啫， 拍三十粒， 你證明個藥係有效嘅。唔好吸，若見 你 死都唔好吸。 難做。 嗱，嗰次係想走出嚟。 唔好令醫難做。 佢除氣風啦，想走出嚟。我希望你身體好啲啦。 冇咋，弟弟啊，我同你講，馬小強。 仲有祝埋阿黃天欣，誒，佢今日啲啲唔舒服，快啲翻。 身體健康最緊要啊！大家 係啦，希望你好好地咁樣食 lunch 啦，好嘛？ 係啊， 係啦，每一次唔好俾我見到你飲杯奶同埋飲啲水咁樣，就會好啲嘅啦嚇。 冇錯， 好，祝你早日康復。 人要照顧自己嘅嚇。喂，嗱，今日咧一樣會有呢個淑女關注組啦嚇。阿馬老師，其實耐唔耐撞到啲人都要問佢而家個肚腩點啊？我呢樣已經唔係呢個題目啦，已經忘記咗噶啦嚇。咁另外今日都有你唔好走咁遠啦。你個古敏點啊？今日 古敏 同咳藥有冇關係啊？ 上個禮拜講咗俾你聽，你記唔記得？ 咩啊？你有讲过啊？ 佢问咗我啊！ 今个礼拜嘅 十八般武艺啊！ 系啊， 系啊，十八点解系十八啊嘛？ 冇错啦！好，十点冇人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总部上午举行三中全会精神宣讲会，中央宣讲团应邀出席，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以及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宣讲，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会致辞。现场所见，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发展局局长凌汉豪等多名官员，以及立法会议员，以及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及议员等陆续入场。预计宣讲会历时两个半钟。中央宣讲团下午会去到湾仔会展举行宣讲会，向社会各界人士宣讲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医管局表示，随着越来越多病人透过电子化服务，包括应用程式 HAGO 登记预约求诊，现在有大约八成专科病人能够在两个钟头之内完成求诊过程和攞药。病人亦可以用付费服务将药物送递至家中，无需在医院等候。医管局说，照顾者可透过 HAGO 参与家人的遥距医疗视像会诊，正研究設立機構戶口，讓老人院舍等機構可一站式處理遙距診症。上年度醫管局專科病人有超過800萬就診人次。總行政經理李達業解釋，病人抵達醫院之前可以在 HAGO 登記和付錢，之後可以查閱幾時見醫生和攞藥，希望病人可以在兩個小時之內完成整個診症程序。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表示，越境突袭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乌军继续取得进展，包括推进一至三公里并控制多两个村镇。俄罗斯国防部就通报，俄军继续在库尔斯克阻击乌军的进攻，同时都对乌克兰苏梅州的多支部队和装备的集结地进行打击。过去一日，乌军在库尔斯克损失超过300人和14架装甲车辆，至今累计损失5800多人和几百架坦克以及装甲车辆。另外，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说，乌军在前一晚炮击拉基特诺耶村，造成5个平民死亡，13人受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53点，升139点，总成交金额33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46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178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0蚊，升4.4；盈富基金18.34，升1.3；阿里巴巴82.8，升1.5。中国海洋石油20.95，升5毫；中国平安36.1，升5.5；美团109.3，升0.8；小米集团18.72，跌1.4；友邦保险54.95，升4.5；京东集团105.4，跌5毫；港交所234.6，升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4，日元143.77。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1，人民币7.12，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7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3。日经平均指数报37944点，跌419点。港金报2337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513.66美元。卖出2513.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而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咁重复多次啦，就是屯门龙富路回旋处有坏车，而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就排到近住屯门骑术学校。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而家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就排到擎天半岛。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近住中环广场，还有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而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在龙尾去到果栏。还有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德宝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还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同埋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有环保署提醒你，四电一脑计划已经加埋抽湿机、干衣机，仲有更大容量嘅雪柜同埋洗衣机。买新机嘅时候，可以叫销售商帮你安排免费上门回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京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卷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的银器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的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来的压力，他们的感情又受不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不但引领国家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对香港的发展和民生福祉同样极为重要。我们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好香港一国两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使香港可以不断蓬勃发展，并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为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 我系梁继章，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系马小强，最开心嘅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系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瑞、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喺呢个都市里面咧，无论一个人又好，或者一两个人都好啦，我都有啲地方咧，即系可以平时咧自己咧消磨无奈，无论几耐都得嘅。无论几耐都得， 翻嚟 系啦。咁我咧去咗个地方，喺黄昏啦吓。咁啊呢个地方咧就有冷气啦，冇咩人啦，中意坐几耐都得啦，唔使钱啦。 Coffee shop 嚟嘅？ 唔系，同埋咧你又可以睇下书啦， 又同老婆一齐啊？ 唔系，佢一个人啦，佢想佢想创造一个人梁继章。 咁你嗰个地方系咩咧？ 西九文化区。 唔系啦，佢自己部车， 唔系， 唔系佢讲紧自己一个人啊， 一个 地方可以睇书噶，个地方 大家随时都可以上去嘅，其实呢个地方 山嚟嘅， 诶唔系，系一啲 喺香港 建筑物 天台嚟嘅， 唔系室内，我咪话咯，有冷气你可以有书睇，又可以上网。系啊， 唔系我哋 有听噶， 冇人听。我哋即系支持阿梁继章。 天台唔可以有冷气嘅， 一个人梁继章嘅 image。 天台点会有冷？ 天台都可以有冷气噶， 佢要拗俾你。唔系呢个就系图书馆，我觉得有时图书馆咧系一个几舒服嘅地方嚟嘅，系啦。 我有两个图书馆想 recommend 大家， 我 可唔可以 recommend 大家？ 可以啊，我中意乐富嗰个。 我乐富系麻麻地，我上个礼拜先匿入去一阵，细咗少少，同埋啲书就可能比较少啲。 系 两个图书我都系。劲中意去嘅，因为好干净，同埋有时啲阳光， 你讲得干净系一个好重要嘅嘅。 多数图书馆都干净， 唔系噶，油麻地嗰、那个庙街，即系咪有个室内市场噶？隔篱有个油麻地嘅图书馆，同埋个真系应该系香港。 即系你 recommend 大家去。 系啦，同埋最新嘅。又系喺南昌嘅，南昌嗰边起咗个咧，真系好似一个大学校园咁嘅 咁正 图书馆。好多書，嗰陣時啱啱新開又係供咗去睇下，之後就冇再去過啦。之後你啱啱講完咧，唔知會好快污糟咗，因為太多人去啦。 唔會啊，以為大家會 你覺唔覺得圖書館真係個幾舒服？係 一條乾淨線。 乾淨。 有一樣嘢，我咧就中意去圖書車嗰度做借書嘅，因為圖書車借書咧四個禮拜 哦，即係長啲， 係啊， 多兩個禮拜咯。 係啊，圖書館就兩個禮拜。 唔係啊，圖書館雖然兩個禮拜，但係喺網上你再 再續 只五次啊嘛， 次數唔多嘛。 五次 咯。如果你一個月， 喂，五次都好耐㗎啦。你兩個禮拜一次，五次十個禮拜，你想捱幾耐？ 我有一日咧，有一次唔記得咗。 你一本書睇一年係咪？ 唔係啊。 唔系，我觉得好得意，因为人哋喺度讲紧嘅就系嗰个地方嘅环境。 啊、 人哋讲紧嘅系一个地方嘅环境。 啊、 你同佢喺度讲紧嘅就系借本书，我点样先可以续借？ 唔系 离题。 我要笑得最大声。 马小强离题重作。 OK。 系啊，啱唔啱先？人哋喺度讲紧嘅嗰个地方可以喺嗰度坐。 唔系，我分享一啲即系图书馆嘅 心得 嘅 信息。 喂，同埋而家图书馆咧，而家罚钱咧，我觉得好合理。 系嘅， 我有两本书迟咗一个礼拜，罚咗我3蚊。 系嘅， 起身啦！我唔想参与呢个话题。 唔系，继续。 好，咁我哋跳咗图书馆啦吓。因为我头先咧，你未入嚟之前咧，我同阿阮仲阳咧讲紧佢以前咧，即系一份嘅工作。 啊，系啊。 我就同佢讲话啊，其实我嗰日都去咗一间主题公园。 系。 佢喺主题公园做。做 演员啊嘛， 我喺香港两大主题公园都做过。 哇！ 佢讲嗰个 主题公园嘅 动物嘅主题公园咧， 其中有一个嗰啲河流嗰啲旅程。哇！嗰女仔，我喺度即系从一个表演者角度睇，其实佢好用心。虽然咧观众咧都唔系好投入，甚至冇乜人理佢，但系佢全程咧就好有 energy 咁样，要扮晒啊，交晒戏啊。我 话 其实真系几好啊！即系有啲年青人，即系佢无论佢自己做得嗰个位咧，啲人点样样咧系唔影响佢。繼續係即係做嗰樣， 因為我想講，我哋嗰陣時去入去做每個崗位咧，我哋都要讀一個類似 course 咁樣，唔知我唔記得一個禮拜定係 演技 三四日咁樣，類似咁樣啦。咁咧就佢聲稱啦，叫做乜乜乜大學咁樣嘅，即係唔知個名乜乜乜大學咁就上完之後咧，你就大學生畢業啦，咁俾頒獎證書俾你。 幾好啊！ 咁入邊咧又有即係唔同崗位教你點樣去待人接物啊，點樣去對付，即係唔係對付應對？點樣 對付啲客人？ 唔係遠仲遠，但係呢行對。 面对点样面对啲客人？ 你呢啲咁样嘅就捻下大家， 系啊， 吓下大家呢啲就系嗰个学到系咪？ 开心啊，都系宾客咁样， 好好。 咁所以同埋咧好搞笑噶，佢喺后台咧出嗰个门口去见啲宾客嘅时候咧，佢会有块镜嘅，咁佢就块镜上面 照下自己， 有块 slogan 嘅，即系类似意思就系请你用一个最灿烂嘅笑容出行出呢道门咁样， 系嗰度辅导门 系啊， 我帮唔帮到你啊？即系会唔会即刻进入一个笑容？ 系帮唔到啊，因为咧点解咧？因为滑雪嗰阵时咧，我 apply 个工作咧系喺个门口同啲外国游客做。問卷嘅叫做 English Ambassador 定咩 Survey Ambassador 類似嘅嘢啦，大 師 啦，咁咪好威啦，可以，同埋可以練下英文啊嘛，溝通下。點知佢話唔好意思，我哋揀喎，得俾我哋揀喎。之後咧，佢將我份方咧抌咗隔離嗰個 tray 度，隔離個 tray 係咩咧 ？Kitchen Helper 就喺廚房面做幫手，所以我係冇機會接觸啲客。 哦，即係你喺廚房嘅嗰陣時， 我喺廚房度砌薄餅咯。即系呢度加啲酱啊，加啲千岛酱啊，但系都 即系你同演出 嘥咗你啊， 系啊，嘥咗你啊， 唔系咁啊，当学多样新嘅知识，因为我唔识整嘢食。 你学咗嚟，咁你依家有咩用咧？ 咪学完又知道啲嘢食喺边度啊，得闲攞嚟偷食下。 但系阮仲荣，我觉得咧，你嗰个角色咧，虽然咧同演出无关，但系咧，起码你都做紧一啲嘢啊嘛。 系啊，即系做紧啲嘢， 帮紧手，同埋你学紧啲嘢。我嗰日见到另外一个男仔咧，我喺度谂啊，其实咧佢呢个工作岗位真系好闷。佢就系咩咧？企喺某一个游戏前面啦，只手就系做一个请嘅。 哦， 你明唔明？即系呢边全日就系咁样啫。咁 可能佢可以同啲客人倾下偈，玩下嚟都 冇咯。我见到佢个样有少少闷，即系佢都可能即系你知道全日净系只手势向住呢一边，呢边啦，呢边啦咁样咁咯。即系 反翻转头咪得咯，左边右咯。 突破盲点啊，马小强，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咁所以咯，每一天有唔同嘅工作吓。哎嗱，一个人去玩咧，呢一篇文章咧。我諗嗱，你又講咗一個啦，去一間自己中意嘅餐廳啦。咁其實另外一個咧，我都覺得係嘅，自己睇一套冇咩人想睇，但係你好想睇。你有冇試過？即係你好想睇套，但係問個個都話要冇睇啊。 唔係，我咁我係自己中意睇戲。 我唔會問人嘅， 我 自己 中意自己一個人睇戲，因為唔使就。同埋佢就睇乜都得，咩時間都得。睇完之後 又冇啲睇完善後嗰啲 admin 工作做啊嘛又。 唔係咁講，我唯一一樣嘢嘅就係，當你睇到一出非常之好睇嘅戲，我好想同人分享。無奈嘅就係打俾啲朋友嘅話， 我冇睇過。 係咪 上次嗰套咩咯？ 你咪係咯， 上次嗰套 咩《夢女人》？ 夢女人咯， 咪係咯， 係咯， 《汪汪汪 夢 女 人》啊，幾慘啊！ 係咩？ 咪咯， 冇人睇咩？好多人睇喎。 唔係啊，我嘅意思係話你有冇呢一種咁嘅感覺？就係你會好想即刻同人哋分享， 有啊、 但係身邊冇人睇過呢一套戲， 有啊， 所以我好辛苦。 你冇同我分享喎、啊。我等 佢有同我分享， 有同佢分享， 系啊。 咁你檢討下點解我唔同你分享？ 死唔死？ 好慘啊！馬小強今日被攻擊。 唔係啊，我驚你頭先嗰啲傾偈內容咁啊，同你分享套戲，你又講啊，邊度買張飛係最平？ 係 啊，邊度買炮谷最平？ 成日都喺度九唔搭八，好難同你傾偈㗎。我好難同你 carry 一個好好嘅正常 conversation。 其實李麗若，我同你都好難一個。正常嘅 conversation， 我都覺得 每次我哋都係打交收場。 我都覺得係，幾好啊！唔係好升，我講個東佢又講西。 哇！佢 你講緊乜嘢啊？ 我裏面震震痛。 到我講咩啊？好啦，喂嗱，另外一個咧，我諗女仔多啲嘅呢一篇文章，我覺得女仔會啱啲。佢話一個人去做一啲咧全身好舒服嘅嘢，例如 spa 啊、facial 啊嗰啲。女仔咪會㗎，自己好 enjoy 自己做一個 facial。 你唔使問我， 其實 facial 都 係 一個人做㗎嘛。 唔係㗎，有時有啲人中意兩個㗎，因為你可以兩個咪情侶包廂㗎嘛，係啊，跟住好性感㗎嘛。 我就中意自己一個睇戲啦，同埋去游水。 嗯， 係啦，係啦，係啦。自己一個人游水就係好舒服嘅，揀自己中意去嘅泳灘啊，咁 中意曬幾耐得， 中意曬幾耐幾耐啊。 其實不如倒翻轉講嘅就係有啲乜嘢你覺得唔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啊？ 其實乜都可以， 係咪啊？因為其實所有嘅嘢都可以自己一個人去噶嘛。 打羽毛球咪唔可以自己一個咯？ 講得好好啊， 係咪啊？李麗蕊， 咁咪變得有意義咯？呢個台 ，Jason 啊，你知唔知而家有啲運動咧 ？No， 佢係連住條繩嘅。你可以不發出去，佢彈翻轉。 我有見過，有見過。 咁即係 都係自己一個啦。 Well， 但個樂趣係唔同咗嘅。 唔係羽毛球，類似啲網球咁。 哦， 即係打波啦。 即係總之 人哋講羽毛球啊嘛。人哋話羽毛球唔能夠一個人打，你就喺度講緊話唔知有個乜嘢球，就係連埋條繩可以自己一個人打，離題成意。係 啊，同埋去旅行咧，去旅行我都中意自己一個去啊。 我都中意 啊，即 係 去到當地你可以識下，即係叫做逼啦，逼住你識當地嘅人啊， 係。 你周圍去捐窿捐下探索下，你中意瞓到幾點就得，你中意幾點瞓又得，係咪啊？ 唔瞓又得。 系，我要瞓觉，我要瞓觉。 系，我都知道你系 一个人嘅节目，最好就唔使同人商量，唔使就人，自己中意咩就咩，系咪？ 同埋咧， 我为咗自己一样，对住我谂到一样嘢，我唔得啦。就系、是、如果我去旅行嘅时候，我好惊自己一个人瞓。 瞓觉啊？ 系啊。 我冇嘢喎，人越大又冇嘢。 你有冇试过咧？唔敢瞓啊？ 有。 我有试咗一次咧，我入到间房咧，我觉得有一阵邪气。 哇！ 我收尾咧， 你见到边个？ 照镜见到自己。 先生， 你冇咩试过咩？你总系觉得即系有啲阴风阵阵嘅感觉。我想问，咪去咗人哋间房瞓？ 哇！ 好啊，呢、這个借口好好啊！ 今日学嘢啊， 特别丰 我要上我是 DJ 啊！ 梁继章话 讲真嘢 啦，梁继章话佢一个人去一间房，发觉 有 邪 气， 然后就去咗 人 哋间 房瞓啦。 呢个系梁继章讲， 唔好意思啊，我有啲邪气，我想去你间房瞓，唔系我间房有啲邪气，你间房瞓。 你要学啦，院长。 唔系，因为我想我试过噶，我试过人哋系做咩？我打俾即系我半夜发生啲事啊，间房入边 系 我好惊啊。咁之後我打俾我同事，我你可唔可以過一過我間房？凌晨三點鐘，我係嗰陣時瞓緊覺醒咗，好驚。 咁我想知係咩事啊？ 我見到有啲三個鬼影啊！喺我張牀房，我即刻好驚，我以為人入咗我間房度打。 你會唔會發夢 啊？你學人哋過人哋間房 啊？我嗰位就係唔知我係發夢定係現實。 理得佢啫， 係 咯？ 唔係你聽我講先，我即刻數三聲，三二一，開燈，開燈。冇人冇人，真係好驚啦！即係我打俾我同事，唔該，你可唔可以過一過我間房？即係佢答我咩啊？ 唔可以。 夜啦，你瞓覺啦，拜拜。咁樣講。 好好啊，你個同事，咁咪就係正直咯， 正直 係咪？係 咯。 你下次就唔好理，你就要學阿梁繼章咁樣， 衝去人哋 間 房， 衝去人哋間房嗰度話：我間房有錢。 我連落床都唔敢啊！嗰陣時 係。其實你喺酒店，你要克服呢一個人嘅恐懼咧，最好就係咩咧？開燈瞓覺。 有咁，我有經歷過，嘥真係嘥。因為我同事，我開燈瞓覺啦，我大約晏晝。开灯瞓啦，你知唔知第二朝发生咩事啊？ 咩事啊？ 盏灯熄咗， 或者你自己夜晚熄嘅咧？ 冇可能， 有 time 啊？ 冇可能， 坏咗 吓？ 有邪气咯！ 喂，仲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可以做噶。 继将佢人哋间房咧，人哋间房嗰个人咧就打电话俾人，喂，我间房有 邪 气 啊！ 啱啱入嚟嘅，啲邪气啱入嚟。我邪气咪就系我咯，系咪咁讲啊？喂，早晨，早晨，听个风骚跑人啊，三一六几温，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生命中的无奈，人生的无奈，边个冇呢？无奈的事情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包括有离开你的人，人来人往，人聚人散，有些人离了，又有些人走了，来了懂了，热情拥抱，走了散了，笑笑就好。第二，流逝的时间，光阴似箭，一去不返。时间好似一个冷血的人，默默收走你的一切，包括你的青春，然后永不回头。还有人生中的无奈，包括一些突然的意外，无论是地震、洪水、交通意外，总会有些人生的灾难是超出我们的能力的，前一秒惊喜，后一秒悲剧。四，没有选择的出生，人在哪里降生，在哪里长大，无法选择，有些人含着金锁匙，有些人生于颠沛流离的路上，得到失去都要靠自己。第五，莫名其妙的孤独，有阵时人在人生里面几努力都好，得到的真心知己，如果真的有就好，如果没有也都没办法。第六，无可救药的喜欢，你喜欢一个人，但是他不喜欢你，那可以怎样？第七，无可奈何的遗忘，时间会令人衰老，衰老带来的就是遗忘。有一日你的家人忽然间不记得了你的名字，不记得了你的一切，亲人虽在，隐隐作痛。我们曾经以为人世之间最难过的不过是生离死别，原来不知道最难过的是朝夕相对，而他已经不认得你了。第八，永远的过去，没有过去的人没办法谈论人生，没有过去的人不足以面对未来。过去几美好都好，可以回忆，可以铭记，不过都要记住，现在今天就要努力。第九，别人的嘲笑，在意人哋嘲笑的人会永远活在人哋的眼里边，嘴巴是人哋的，耳朵是自己。第十，不可避免的死亡。希腊人话，生命的意义是死亡赋予的，因为死亡才令我哋格外珍惜。呢些就是人世间的种种无奈。既然人世之间充满种种无奈，咁就不如让生命中的每一天过得快乐，过得有意义。尽管尽头终于有一日出现，但是今日是属于我哋每一个人。 我本想跟你淡然退，无奈此去不易，看着我一脸茫然，与眼中困惑，未不忍转身去，无让往日情来留住你，唯愿可克制自己，为舍不得你，这一刻跟你默然对，谁知心里淌泪，你问我怎么不语，我说因太累，这本非真心期望，这段情延长下去，无奈消失似露水，相处每一刹都痴痴醉，谁又会舍得你？ 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今日多咗个梁校监啊！ 我知啊， 马老师你小心啲啊！ 我知啊， 系啊， 即系原来有啲高层喺度 啊！喂，官你 开心，你睇佢个样，好耐冇见 佢咁嘅， 成个 梁继章 啊， 咪咯，佢仲要嘘嘘喎喺我面前， 系啊， 即系话 一期都系咁啊！ 你嗱，我依个身份就系咁样， 系啦， 我 中意 点 就点。 我嘅权威。 头先我见到楼下操场啊，行过见到梁校监好努力咁样做健身啊。梁校监老啦， 岁岁嘅啫， 因为佢老啦，要做一啲运动嘅。 我哋呢班其实系冇理。 你可唔可以唔好喺大家面前做啦？ 我有啲， 你可唔可以唔好望？ 自惭形秽 你 嘅， 因为你都， 仲要配合埋啲声 啊，系啦，咁啲网友 啊， 做乜嘢又嚟？有啊， 好啦，要录起佢，佢仲要。 我哋关心你啊嘛，因为你年纪大，我惊你 身年纪大身体坏啊。OK， 好，喂，点啊？阿马老师嚟， 嗱，今日配 乜嘢 啊？ 十八铜人， 十八层地狱， 十。十八般武艺啊， 系咩都系十八嘅。嗱，佢哋讲啱嘅，十八层地狱啊，十八般武艺啊，咁样。 所以咧，其实呢一个数咧，即系中国。 我知，成年。 错。 我知。 虚数即系代表好多嘅意思。 冇错，系啦，虚数嚟。 咁嗱，点解拣十八？ 虚咯， 系啊， 好虚噶啫件事。 虚噶， 你话十七都得噶。 校监，你如果话十六好啲，我马上改 十六。佢一定觉得十六好啲，好过十八，因为争两年。 系啊，仲有波波。点啊？改唔改？ 你话事啦。 你话真系好好啊！ 你 话真系好好啊！ 佢平时 系啊，你好趁呢个时候啦。你嗰陣時新呢個時候有風 勢 真 嚟， 使 緊 阿弟啊！嚟 十八般武藝，大家覺得係乜嘢嚟？ 鐵頭功， 即係呢啲咯。 即係嚇，仲有咧？ 兜風耳、 千里眼、 兜風耳一個體態嚟喎， 懟穿牆。 乜嘢啊？唔好亂噏，唔好亂噏。 係啊，係咪呢啲十八般武藝啊嘛？ 係啊，係 啊， 又有十八般兵器喎， 係 係係，好多個 冇錯， 槍啊、刀啊、 刀槍劍棍 啊、劍棍啊嗰啲嘢， 十八般嘅十八樣嘢排第一，你估係咩啦？ 你講武器定 乜嘢？講緊武器， 刀、鐵凳、刀、 棍、 刀、 刀、粗錯、 槍、槍、 錯、 刀錯、 錯、 劍、 盾、 錯、 矛。 错， 佢识击， 击矛击都 系啊 ，band 击 ，band 击嘅击啊嘛 ，band 击。 唔知我哋识，我哋有冇用噶？ 讲过嘅， 我哋讲过嘅，斧头。 唔系，弓箭。 弓啊， 弓， 点解啊？ 因为好远都射到人，因为唔使埋身。嗱，你刀剑要埋身啊嘛。 系。 弓箭你可以隔个城墙咁射出去嘛？系咪咁意思啊？ 系。 唔系有时候呢啲嘢都系噶啦，一埋身肉搏就已经系咩噶啦？咁你死过嗰时候咯，你先会肉搏噶嘛。 喂，如果你觉得兵器，如果俾你拣一样兵器防身，你会拣咩？ 飞镖。 我讲过。 我揀飛鏢， 佢揀血的 指標， 佢揀 飛鏢， 點解咧？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好勁咯，好似頂帽咁，呼呼呼呼呼， 回力鏢咁樣， 唔見血都唔會收手就。 你知唔知血的指標？ 我見過，見過， 你真係見過添啊？ 咩啊？我嗰陣時細細個睇嗰啲中國古裝，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真係有血的指標樣嘢？ 唔知啊， 有。 有噶有噶有， 系啊， 好殘忍 啊！有個朝代有， 系啊。 但我哋呢啲 唔講呢啲，我哋唔講呢啲啦， 系啊。 喂，但我想講，如果有啊兵器，我全部都唔會同大家肉搏，我係想嗰啲咧暗箭難防啊，就係咧毒藥砒霜，咪有啲咧係落毒嘅， 系啊系啊系。 即係同你傾下偈，喂，馬老師飲啖茶就已經瓜咗。 你使乜啦？你 呢個 我唔使同 毒男， 唔使同佢打交。 你依家都有打我啦。 即系杀人于无形系咪？ 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啊，马老师？ 咁你咧？咁你咧？如果系马老师， 老師你 会想用边个兵器？ 我会用把剑。 嗯， 点解咧？剑防身啊嘛。你谂下，如果你人哋敌人面前啊，发发发发发发发， 系 佢飞镖又好，弓箭好，我都去打走走佢啊嘛。 我反而唔系谂呢样嘢，而系边样嘢难用啊？知唔知啊？喺学或者系使用嘅上嚟难啊？ 乜嘢啊？ 你明白我意思啊？ 即系边样系难用嘅，佢唔想要难用，所以佢就用飞镖，飞镖飞咗就得啦嘛。我话知你点解掟完就走咯？ 仲要配合呢入， 系啦，咁又一个 中又得， 佢中意出声噶嘛？哎呀，劲啲嘅咁样好似唔系嘅，唔系咁样。你掟呢嘢出去嘅时候，你有啲声咁样，你会翻嚟， 或者呢个就嘣。 呢个手榴弹嚟噶嘛？ 呢个十八般兵器里面有份嘅咩？ 冇。 咁有冇走为上着？ 冇。喂，弓咧系以前我曾经讲过，有个叫投壶游戏嘅。 投壶游戏，我记得，我记得。 记唔记得啊？ 掟落个壶度啊嘛。 系啦，因为咧嗰阵时咧 卖油翁， 我先讲个弓点解即系咁多样嘢出咗嚟咧？因为如果有啲庭院唔够大咧，招呼啲宾客射箭咧，就唔系好够地方。 射过隔篱咯，跟住我过嚟执啦，话你话你间屋嗰度有邪气， 又 入 间 房，又走间房啦。我就我唔理，总之我就射啲嘢过嚟，我而家有揾翻。 我试过啦，细个。 耶，真系试过，你讲嚟听下。愿闻其详。 踢过波过隔篱， 跌咗嘢落人哋个花园咯，因为楼下有个大花园嘛，我跌咗去。 跌咗啲咩啊？ 衫裤咯， 即系 阿姨， 你除出 底裤啊？ 我要执翻，我要执翻条裤咁样。咁佢当时都开门噶，细路仔 都系要啦， 系啦，因为 即系见到你细路仔，咦，真系细路仔啊，又嚟攞， 冇危险。好， 弓咁咧，佢咧就因为咧，点解会专系讲弓先咧？因为同一啲天文嘅现象，原来即系相传 射箭， 唔系 射太阳， 唔系。就有關嘅喎，咁於是我攞出嚟講下弓。咁咧，話説咧，喺天上面咧，就有個叫做 唔記得， 唔記得咗啊？ 唔係我 姓咩噶？ 馬老師望住我， 姓咩啊？ 搞錯你 喺東方山。 東方山 方咧就係荒野個方，咁又叫做東王宮。因為咧曾經有個阿李白咧就吟詩，就笑佢呢個分君冇用嘅。嗰兩句詩嘅意思咧，就係話低旁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你冇裝嗰啲嘢啦，玉女投壺，即係呢個係分君嚟嘅，隨時準備1200支箭。嗱，呢個係天庭嘅事嚟噶，咁就同啲玉女揾埋啲玉女一齊玩投壺。 佢個詩個詩裡面講嘅嗰樣嘢， 諷 刺緊而家、這個分君。 係啦，咁啊攞1200支箭，一同啲玉女咧一齊鬥。劈落个个壶嗰度， 投壶 系啦，中咗你估会有咩事啊？啦， 中咗 中咗， 皇帝就拣佢 得宠 咯，皇后娘娘嘅蟠桃 唔系， 三千年开花，三千年 有金， 三千年成熟， 有黄金， 唔系系投中咗咧，有个天文现象出现嘅， 哦， 日流星、月食、日食、 落雨， 唔系 彩虹， 就有 雷暴， 好定唔好噶？ 行啦， 行雷， 行雷， 系啦，行啦， 闪电。 閃電同行雷都會有嘅，點解咧？就係話，如果 個天都好嬲， 全部入曬咧，個上天咧會發出一啲讚歎聲， 讚歎， 閃電。 赞叹真系咁嘅咩？ 唔知啊，我平时间唔中听到。 原来你赞，你唔系赞叹，你系乜嘢？你不如讲俾大家听啦。即系我唔知你嘅心情点啊，又唔敢埋去。 系我都系咁讲，系啊。 即系喂，仲喺度捂住捂住，我先唔讲啦，系咪？ 继续继续。 系啦，咁咧，如果系全部入晒咧，就会蚀。闪电 咩咩啊！闪 电 佢唔够气，真系喺度。 闪电啊，即系咧， 咁入咗之后闪电行雷，你入晒又系闪电。 唔系入入晒先闪电，哦、入唔晒咧就系行雷。 哦，有一支都唔入嚟嘅， 就冇声啦。 行雷咯，都系行雷啦。总之入就闪电， 系 有有偏差 就行 雷。咁后来咧，李白咧就话呢个咩昏君咧，其实挂住喺度同啲玉女喺度玩啊，连个天都 唔 高兴啦，系啦，又行雷闪电啦。咁以后咧，啲人就觉得咧，如果行雷闪电咧，上天咧梗系又有个唔知咩昏君喺度玩啊， 所以佢就喺度赞叹啊， 系啦，同啲玉女唔知玩咩，咁喺度。 咁呢个就十八般武艺嘅第一。 弓箭， 弓箭，即系咁嘅故事传说啫。而弓箭咧系属于乜嘢类型嘅兵器咧？ 弓，远距离， 只弓定系手，系咪咁嘅意思啊？弓 箭， 弓 啊， 弓 啊， 弓 嘅，唔系，佢讲得啱啊， 远距离， 远距离， 抛射型嘅兵器， 抛射 型，咁样嗰啲，嗱有弓啦、箭啦，都系管状嘅， 系。 长兵器有啲 兵器 矛 矛咯，戟咯， 系啦，系长型嘅。喂，有一样又好得意。 喂，点啊？ 有一样咧，老窝个窝咧就剔手边，然后有个过字。 嗯，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啱啊。 咁但系咧，佢中国兵器咧，你又装咩啊？ 唔系，我睇下佢。 我写我冇写错啫嘛。 叫做渣 渣。 系啊，即系呢个叫渣。 嗯，系点嘅样？系咪？ 做咩啊？你讲嗰下， 呢个咪就 系兵器啊？ 冇噶，呢个兵器系双手就已经可以做到噶啦，系咪？唔系我意思， 唔系双手揸住个兵器， 系啊， 系咪即系揸住啲嘢个揸？ 个音系揸 揸 揸 字就老窝个窝， 哦， 系啦，呢个即系十八般武其中一个咧就叫做揸。 你打错字咋？ 都系兵器，都系兵器。 咁呢个兵器咧，佢前边咧就有几个手指 嘅， 系啊，咁就攞嚟咩咧？咁长嘅。 勾住啲嘢， 系啊，叉人嘅， 哦， 系啊， 咁其实即系老窝可以读老叉、老渣噶嘛？ 咁你喺嗰个地方，你就唔系读 喺唔同嘅地方读唔同嘅音，系啊，佢纯粹兵器就先叫做渣， 墨守成规啦， 系啊嘛，老师， 啊呢个就系长兵器，咁啊短兵器有咩咧？ 刀剑咯， 系啦，仲有咧， 双节棍， 双节棍 古代未系 未有双节棍， 短嗰啲 小刀， 短誒短嗰啲 匕首， 匕首啊， 係啊，鈎啊， 鈎， 哦，利邊鈎， 誒，流星錘， 流星錘應該都軟㗎， 流星錘 就唔 係 屬於 軟兵器， 係啊，因為好長嗰條鏈， 佢 軟 賴賴 個 軟，係啦， 哦，軟 兵 器，軟硬個軟， 係啦，咁就有流星錘，流星錘咧，其實上次我哋做 有啊，有見到啊， 哎呀，哇， 好犀利 啊， 好犀利啊， 揈揈揈揈， 係啊， 聽唔到啲風啊，呼呼呼呼呼。 系好劲 啊！系继续软兵器啊嘛， 系 我有睇到。 咁有冇硬兵器噶？ 有，其他你咪硬咯。 咁使唔使起个名啊？其他都系噶。 唔使，因为嗰啲嘅兵器啊，真系软泥泥嘅，例如鞭啊、链啊，呢啲系软噶嘛。 鞭都几劲啊，我觉得。 鞭系你发发声， 系啊，又可以好远咯，都系远距离噶嘛。 系啊，可以发先至蜡烛啊，你吹都吹唔熄，系咪？一鞭 又可以勒死人咧。 系啊， 呢啲唔好讲， 系啦。 喂，嗱有一样叫白打，最后一样嘢，白色个白打加油打，大家估系咩嚟？ 白打 系， 白打系个兵器嚟噶。 系啊，即系十八般武艺， 十八般武艺啊， 系 武艺啊， 白打 叫白打，你估系咩？ 拳术。 两位， 白打， 我估都系一支嘢嚟嘅，系咪一支嘢？ 唔系啊，佢话系武艺 啊， 武 艺， 即系功夫嚟噶， 系啊， 唔知啊， 唔好，我知道点穴，系咪？ 佢最中意，佢点穴都系真系， 系咪？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嘅，飞檐走壁， 唔系 轻功， 唔系头先阿梁咪咪讲得啱， 拳术 肉。搏啊，就用 叫白打， 系咪一句说话叫空手入白刃啊嘛？ 系啊， 喺武功里边，即系空手抢咗你嗰个刀啊嘛。 咩叫刃呢？ 刀咯， 唔系刃嘅意思咧，就系话有个刀口嗰啲就 刃，即系嗰个铁嗰部分啊嘛。 系啦，系啦，咁又长枪， 諸如此類。好，梁啊，唔係。 梁禮，你呢叫錯名啊！你呢叫錯，你住阿細路長，你叫梁梁細路長，俾人擠到傻咗。 又點啊？ 作句先嚇，我真係好痛。 你講正呢個名先啦。 作句，阿細路長。 我俾我諗下。 係。 用咩用咩錯啊？用咩錯啊？ 用兵器咯。 用兵器啊！ 今日學識點用渣，聽住風騷笑哈哈，得唔得啊？ 你作乜都 我觉得好好、啊、 我最想学双截棍揈起上嚟两头摁我第一次睇下李小龙玩呢真係好犀利我成日諗但呢大家千祈唔好立乱因为好容易呢唔識呢係会打返自己 㗎学双截棍㗎嘛 係咪好容易揈返自己 係呀啱喎 嗯好十八般武艺乜嘢都学完之后乜嘢都话系 冇咁嘅， 我嚟得嚟， 我连上个逻辑， 连我个名你都叫错，我做咩唔得啊？ 对唔住，我俾你督到我傻咗啊！ 系啊，开始攻击人啊， 系啊， 事啦。 喂，你 冇讲，冇讲啊。 OK， 你有冇学过功夫噶？ 有，我跟阿周师兄学过双截棍噶。 咦，系喎、 啊，系啊。想问咧，学双截棍咧，佢点样教噶？ 翻头我就系用胶嗰啲啊， 同埋有冇似我头先所 讲噶嘛？ 打到自己 会，咁但系有一次用胶，所以打到自己都唔系好痛。 嗯。 又跟佢学过一啲套路啦，即系小念头啊，虎学双形拳啊，有个好似叫唔记得咗3.5棍啊。主要又棍又有學啦，刀又有學啦，系啦。咁嗰陣時，因為為咗拍攝啊嘛，咁就跟佢又 train 過。 你覺得自己邊啲會叻啲啊？ 我覺得我打套路叻啲嘅， 係啊，我都覺得你係。 因為細細個我有玩空手道嘅，細細個學空手道，係啊，學到藍帶嘅都。 哇！ 藍帶第幾條啊？ 藍帶之後就飛帶，飛帶之後就黑帶。 哦，你都學到咁高㗎？係 啊，都學咗幾年㗎啦，所以咪。 唔使咁痛啦，恋人。 噶咋咁样咯， 系咯。 咁之后又有对住木人桩要打木人桩咯， 系。 咁木人桩唔识打咧，你直接打就会好痛嘅。 嗯。 但你识打咧，你啲力啊，或者打耐咗咧，佢开始 硬啦， 系硬咗啦只手，咁就会好啲咯。 木人桩系咪阿叶问嗰啲啊？几碌木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咏春啊？ 就啪啪啪咁样系啦，就咏春啦。 嗯。 同埋个叫咩啊？二字钳羊马， 哦，我知呢个 系啦， 小念头 系啊，知唔知点解叫钳羊马？ 唔知， 因为佢话细细个就好似咁，感觉就好似钳住只羊头咁样。 哦， 入门功夫嚟嘅呢个， 系啊，都系啦，同埋日字冲拳， 你小心啲啊，佢就钳羊马，钳住你个马， 诶，佢坐得几开。 二字钳羊马。我知你每日所碎改变 ，Tell me everything。他对你好吗？他有否对你亏欠？谈话到这里，说到好了，无从狡辩。伤心过太多，难挨不配你的好，不想再努力，拿来出气袋。我很好，因你送上了拥抱，和蜜有相见，闲聊一世，成为骄傲。加班到两点，埋头工作多清早，不想再努力，拿出气袋装修。 然大河看水光透。 丰收快活人，全城好家风。 食物唔单止可以充饥，仲可以用嚟联系一家人嘅感情。 今集全城好家风，请嚟美食达人 Jackie Yu 同我哋分享佢屋企嘅好家风。 我觉得美食系分享我嘅桥梁嚟嘅。我阿妈阿爸做教书啦，所以变咗佢哋好多时都好多教条。你唔可以讲大话，你出嚟做嘢要勤力。 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时段内嘅全城好家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城好家风。 9分钟的香港电台地图风骚范围，今天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都是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几日先听11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继续不要走开，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山半岛去年在山泥倾泻之后，被揭发多间独立屋非法僭建，当局除了发出清拆令，屋宇署征询律政司意见之后，已就部分个案人士按建筑物条例启动检控程序。发展局最新数字指出，截至八月上旬，已经向17间独立屋发出一共97张传票，涉及相关人士明知没有事先获得屋宇署批准而进行建筑工程，屋宇署会继续检控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年底会提出建筑物条例修例建议，针对楼宇维修、僭建以及注册承建商规管制度，提高相关罚则，简化检控门槛以及程序。其中僭建问题除了一定增加罚款，亦都会建议不同严重性的僭建有不同层次罚款。他提到，现时做法是当业主不遵从清拆令才开始检控，日后会建议当发现僭建，不论有没有清拆，会即时检控。国家队奥运代表团星期四至六访港，有报道指代表团将会入住尖沙咀海景加福洲际酒店。本身是港区人大代表的酒店董事黄英豪接受文汇报访问说，今次已经是第五次赞助和接待国家奥运建议，又透露上半年已经开始准备，会确保运动员的安全、舒适同私隐，包括已预留加强保安的两个楼层，共90多个房间，其他楼层如常向客人提供服务，到时会要求进出客人和物件接受安全检查，代表团专用楼层会有专人当值，其他客人和非工作人员不能够进入。酒店总经理庄俊文在访问中表示，酒店获出一楼的餐厅给代表团专用，酒店亦都对房间进行全面的检修和调整，特别配置大床，让身材高大的运动员能够安睡。澳门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辞去职务。澳门政府公布刊登行政长官贺一诚签署的命令，说应岑浩辉的请求，由今个月28号起免除岑浩辉担任终审法院院长、终审法院法官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推荐法官的独立委员会委员职务。岑浩辉上星期说，正考虑参加下任行政长官选举，根据现行法例，在参选之前必须辞去所有政府公职。澳门下任行政长官的提名期今个月29号开始，10月13号投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仍然酷热。本周中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84点，升172点，总成交金额444.5亿元。 上证综合指数报2852点，跌两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209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18.37升1.6，腾讯控股381蚊升5.4，阿里巴巴83蚊升3.5，美团108.5升1蚊，中国平安36.35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1蚊升5.5。小米集团18.6跌2.2，南方恒生科技3.44升2.8，友邦保险55.4升9毫，京东集团105.3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5，日元144.01，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2，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兑美元0.678，新西兰元兑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7,995点，跌368点。港金报23,35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510.91美元，卖出2,51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东同你睇下而家嘅交通情况啦。隧道方面，红隧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怡和大厦一段车多，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而家排到去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而连翔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元芳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在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红桥至兆康站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颈岭、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去观塘和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嘛。好了，那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庄空启示录， 由蔡文静饰演的女主角唐颖，初级律师，因为受初恋的影响，情场同职场上时刻都庄空扮嘢，所以即使对男主角许子全有意，都要长时间彼此试探一番。 国剧830，庄空启示录，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特区政府已经就行政长官2024年施政报告展开公众咨询。 我知道大家有好多愿望，而家是香港全力拼经济、改善民生的最好时刻。我会在10月公布第三份施政报告，期望收到你的意见，听到你的心愿，一起拥抱未来。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和感恩的人是最快乐的。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风骚范围咧，呢个钟头咧，我哋讲下呢个电影啊、剧集啊等等啦。我睇咗一套旧戏，2013年嘅一套美国科幻片啊，咁样叫做《捉不到的他》。捉咧就系接触嗰个捉。 Her， her， 冇错，睇咗啦嘛。 戏美欢啊，即系如果你对于、那个嗱、那个剧情咧讲乜嘢咧，就 系、是、Scarlett Johansson 啊嘛，系 啦，星演就系 Scarlett Johansson 咧，就系讲一个男人咧，一个 我同我 AI 拍拖啊、嗯嗯 嗯，同一个声音啦、嗯，声音拍拖系啦，佢又唔系真系 AI 咯， 系啦，等于有个 Siri 啦咁嘅样，咁可能咧大家会觉得嗯呢啲电影咧，即系好似有啲嘅跳出咗现实，即系会唔会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咧咁嘅样？ 系啊，越嚟越接近呢个世界发生嘅事咯。 嗯，嗱、呢个世界已经有人发生紧啦，有啲虚拟嘅女郎啊，咩同一啲嘅打工仔啊，等等啦。咁但系呢一个咧系把声音，点解会爱上呢把声音，或者点解会同呢个声音即系发生咗咁多感情嘅交割咧？咁样就系、是、呢个声音咧，其实佢系会有情绪嘅，佢都会妒忌嘅，佢都会开心唔开心，或者佢都有啲问题咧，要个男主角咧系帮佢解决嘅，即系好似一个朋友咁嘅样，同埋有一样嘢就系佢任何时候，只要个男仔咧戴上个耳机咧，就可以同佢倾到偈嘅。佢唔会有批判性嘅，佢只会永远系支持佢，甚至佢会主动做一啲嘢咧。嗱，因为呢个男主角咧就系一个咧作家嚟嘅，专帮人写信。咁有一次咧，嗰个声音咧就话：我帮你做咗一样嘢啊！而家咧有一封信回翻，喺做咗啲乜嘢啊？佢原来咧将呢个男仔，即系佢打工就写信啦。佢将你所有最好嘅，佢帮你筛选过，拣咗啲最好嘅作品。寄咗一间出版社，而家出版社咧好中意，愿意帮佢出一本书，即系佢喺事业上咧都系佢嘅助手嚟嘅，做咗一啲嘢令到佢吓，即系好似觉得呢个女仔好为佢着想咁样。咁、当然平时亦都系佢嗰个叫做私人助手啦。每一次咧就你收到三封电邮，有两封咧其实都有无谓嘢，我帮你 delete 好唔好啊？咁样，即系我觉得女仔系。公事、私事、感情都照顾得佢非常之好啦，甚至咧佢又有部机噶嘛，咁每一次咧就倾开偈咧，佢忽然间会画啲嘢啊，或者 send 啲嘢，你望下我俾幅图你睇下咁，即系好多嘅感官上嘅交流啦，咁会令人觉得其实佢真系唔系净止一把声音，佢真系一个男人心目中咧，可能系一个虽然掂唔到，但系一个几好嘅情人，但系直至到有一日。如果你有睇，你記得嗰一幕啦，佢係好崩潰嘅。喺街上邊咧，佢突然間見到好多人咧都揸住同一部機喺度講嘢、講嘢、講嘢。佢突然間諗起，其實你同我講嘢嘅時候，你仲有冇同其他人講嘢？佢話我有，同八千幾個人講緊嘢。佢先， 所以佢唔係唯一一個嚟嘅。 原來佢唔係唯一一個， 佢對個個都係咁。 佢對個個都係咁。佢突然之間覺得愛情嗰個夢咧 ，frang 一聲。破碎咗，咁最后点样咧？呢、這、一个即系、就是、爱上一个虚拟嘅声音嘅爱情故事嘅结局系点样咧？咁大家可以自己睇睇。呢、這个叫做《捉不到的他》OK， 好，我要介绍过呢一套电影，我咧无独有偶咧，同马小强都有睇过嘅。咁上两个礼拜嘅话，佢同我介绍我，我就啊到最后尾嘅时候，佢话佢睇咗一半。咁就系叫做《All of Us Strangers》，2023年嘅一套电影中文名有两个译名，叫《亲爱的陌生人》，又或者叫做《都市陌生人》啊，系一套英国嘅同性电影，咁又系一个浪漫奇幻电影，我可以咁讲啦。因为佢有时有一啲嘅情节嘅话咧，就系佢。幻想自己翻翻去嘅就係佢爸爸媽媽未有呢個 accident 之前嘅一啲日子嘅，咁其實好得意喎。原來我睇嘅時候咧，先至發覺個佢係改編自一個就係日本小説家叫山田太一嘅一個作品嘅。咁裡面咧就好簡單嘅啫。其實所有嘅情節嘅話，演員得五個，就係 Adam 啦。同埋佢嘅係一個兩個男主角啦，係啦，就係、是、個其中一個男主角嘅爸爸媽媽，同埋嘅就係一啲朋友，係咁多五個人、做曬。好啦，咁其實講緊嘅就係、是、我覺得一係開頭嘅話都怪怪地嘅，咁就係其中一位嘅男主角咧就係、是、Adam 啦，佢就係一位劇作家，一位作家，所以咧就係佢係可以足不出户，日日就係喺屋企，而且嗰陣我覺得佢有啲抑鬱症嘅、一嚟嘅時候已經係拍到灰灰蒙蒙、黑黑藍藍咁樣啦。 英國本身又係咁樣樣。 同英國個天氣一模一樣，係啦，你已經入到個 mood 嘅啦。咁啊，就係即係永遠都好似好沉鬱，自己一個人好唔開心咁樣。好啦，咁就係同呢一個另外嘅男主角咧，就叫做 Harry， 兩位咧就咁啱住咗有一間嘅就係唔係好多人住嘅一間大廈。好似就係得兩個人嘅就嗰間大廈呵。 即係我其實 所以好奇怪 啦啦又咁鐘， 但係好高嗰啲大定係 好高嘅大廈， 得兩個人住， 得兩個人住， 好驚 佢就係我嘅鄰居啦。 系啦，跟住无啦就拍我道门，咁跟住咧就讲你咪好寂寞啊？如果系嘅话，就不如我请我入嚟，咁跟住佢就第一次就拒绝咗佢，第二次咧都系忍唔住就叫佢嚟，咁嗰啲咁嘅情节啦。OK， 咁我就下山一千字啦。好啦，咁啊咁样嘅话咧，喺一间咁嘅大厦里面咧，咁啊两个当然系中意咗对方啦。咁啊要讲一讲两位嘅背景嘅。咁首先讲紧 Adam 呢一位嘅作家，其实咧佢就真系好不幸地喺好细个嘅时候嘅话咧，爸爸妈妈因为一个嘅car accident， 所以就走咗。咁所以咧，其实佢就系会觉得自己都系好孤独咁样，就咁样长大。而且嘅就因为自己系一个同性恋者，佢会觉得嘅就系自己系不被社会所接受嘅。咁如果就成日都会喺度幻想紧嘅就系话啊，如果爸爸妈妈佢哋一路都健在，到我大个嘅时候嘅话，我点样开口同佢讲我出轨咧？咁就好多呢啲嘅情节嘅话，里面都有交代呢啲咁嘅嘢嘅。好啦，咁而另外嘅一位嘅就系佢嘅男朋友啦，咁就系 Harry 啦，亦都系嘅喺屋企嘅话，其实都系一个陌生人，因为佢觉得自己嘅一个身份，所以系被屋企人被孤立嘅，以及嘅就系赋予自己一个名字嘅，就系因为我系一个同志，所以佢哋更加会觉得嘅就系我喺屋企系一个 strangers， 佢哋系唔接受我嘅，所以嘅就系贴题啦，两样嘢都系系啦 ，all of us strangers， 一个就系觉得同个社会系脱节嘅，另外一个就系屋企嚟讲嘅话系不被接纳嘅，两个人当然就爱上咗对方啦， 同命相连啦， 同命相连啦，好好咁样照顾对方啦，咁但系就有好多时候会系一啲虚幻同埋嘅就系真实嘅情节嘅佢系交错，但系你都好清楚嘅，因为当Adam。永遠嘅就係見到佢嘅爸爸媽媽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去交代翻究竟你哋走咗之後，我嘅生活係點啊？又或者我係一個同性戀者，你哋會唔會接受啊？佢就幻想自己媽媽係唔接受嘅，係啦。咁點樣可以令到佢知道嘅就係其實只要我快樂，你就應該 OK 嘅啦。咁等等嘅話咧，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幻想同埋佢自己諗嘅嘢嚟嘅。咁到最終嘅話就係呢一位嘅 Harry 啦。因為是一個都幾唔開心，成日飲酒啊，同埋嘅就係有啲唔係不良嗜好嘅一個人啦。咁到最終嘅時候嘅話咧，佢就離開咗嘅，係啦。我都唔知點講， 有好沉 鬱，但係就兩個係好唔開心，冇乜其他嘅人會咩嘅。你唯獨是裡面嘅就係你覺得係一套好英國式嘅電影，係因為佢嗰啲顏色啦、嗰啲調色啦，以及嘅就係有好多你細個嘅時候一定會聽嘅，例如 Frankie Goes to Hollywood 嘅一啲歌曲穿插。在里面或者是 disco 的时候你会听到的东西样样你问我推不推荐的我就是麻麻地的。 但整套戏的情调都是沉郁的。 是啊。 沉郁的。 你会 有没有伤感的 伤感得来你只会觉得的就是说可能因为现在已经是对于同性的接受程度已经好了。你会觉得真的那么难吗 他的时代背景是 set 在哪里啊 佢冇講時代背景，佢一個奇幻嘛。因為你諗下，喺一間咁嘅大廈裏面，就得兩個人喺度住，即係呢啲咁嘅嘅 setting。就係啦，咁我就覺得係唔係有咁難呢即係點咁難以啟齒咩？ 因為好實在，我真係睇分幾日。睇咗半日， 因為我就係聽佢咁樣講嘅啫， 我 就 早話俾你聽 啊，係啦， 我話俾你聽， 即係你都挑戰成功， 我挑戰成功嘅，我睇曬嘅，佢唔長嘅套戲，係 啊，一個鐘頭四十分鐘， 冇錯， 係啊，即係 OK 嘅易睇嘅，但係咧我開始睇嘅時候咧係一個星期六嘅下晝。哇！你諗下出嚟， 我知啊， 即係出邊風光明明，係嘛？但係你又坐咗喺度嘅，睇到咁嘅 戲， 係 啊，即係反差太大啦。 有啲嘢你好難一次睇曬。我琴日另外一套講阿婆拍拖咧，《黃昏人之戀》咧，有好多幕咧係佢四個啲阿嬸咧喺度傾偈咧，啪啪啪，即係成幕就係講啲無無聊聊咯，即係啲上年紀嘅女人嘅話題。咁你睇到真係真係好想轉台嘅。 咁你一打側身，咦？又會 但係我又有金草妹嘅介紹啦，就係因為我之前就睇咗兩套，我今日同你講咗㗎，係咪有兩套嘅就係有一套而家即係都大家喺度談論緊嘅，我睇完之後真係不合我嘅味道。另外嘅就係一套叫做 Neighbors， 咁其實嘅就係、是，唉，又係冇即係武器。揾戲嚟做，睇完之後我真係好唔開心，因為嗰套戲成兩個幾鐘。 哇！我呢排好多長嘅戲啊，呢排 最大最近幾年都兩個，起碼兩個。 唔係啊，所以最好係睇每一套戲之前，你最好上網大概立一立啲 reviews。 但系咁你咪冇晒新鮮感咯？ 唔係你睇下大個 reviews 啊，係啲大家 係 啦，睇下好評定差評個分數大概。 我頭先講嗰套都兩個幾鐘㗎 ，Her 都係兩個幾鐘。 係啊，咁你睇完兩個幾鐘，你先有時你又睇到一半，你又覺得啊，係咪我有啲劇情佢陣間會 twist， 我未扭住， 冇錯， 我就睇埋落去，點知最後 睇 Neighbors 就係咁啦。 係啊，就兩個鐘冇用。 即係有時有啲嘢好浪費青春。 因為咧，我一路睇一路估，一路睇一路估，點不知真係估中曬。到最尾嘅時候，我就話。 咁都得，你明唔明啊？如果我都估到嘅，我睇嚟做乜啊？系咪先？ 我嗰套日本古装片我都又系冇睇晒， 手啊嘛，我一见到我就摸嚟埋。 日本中意古装片啊，都好难得。 系啊， 好，今日咧， 我唔好嘥时间。 反而咧呢套电影咧，我今日要介绍咧喺美国嗰边咧，系对佢个评价都几高喎。咁所以我就好啦，我就睇咗呢套电影啦，就叫做 Didi 啊。D-I-D-I 咁其實佢係一個普通話嘅譯音啦 ，D-I-D-I 即係其實係弟弟，咁、啊、其實你聽個名字就知咧，其實成套戲陣間交代落嚟嘅情節咧，都係圍繞一個少年喺一個屋企入邊咧，就做一個細佬嘅角色。咁、 嗯、 其實咧係以一個亞裔少年，即係呢個 D-I-D-I 嘅成長經歷咧，作為一個主題嘅電影嚟嘅。咁亦都可以話係導演嘅一個半自傳嘅故事。咁而演變出嚟一個荷里活電影啦。咁我睇翻啲影評咧，就話其實呢一類型啊，講亞裔少年成長或者點樣面對一個同自己本身成長嗰個文化唔一樣，佢要面對呢個社會嘅呢一類題材嘅電影咧，喺美國咧係大家係好有興趣嘅。 嗯哼。 咁所以咧，大家 唔多 唔多啊，即係佢個影評上面即係上一次嘅電影講咧，就係話有個叫美國女孩，但係我都冇睇呢套電影嘅， 係 啦， 林嘉欣啊嘛， 係啦，即係類似都係呢啲咁嘅主題嘅。咁呢一個導演咧就係一個新導演嚟嘅，叫黃雙盛啊，係嚟自台灣地區嘅。咁佢又做一個編劇啦、導演啦，係佢嘅長片第一次嘅處女作。咁、嗯、但係佢之前咧已經透過一啲短片咧去提名咗奧斯卡嘅。咁、嗯、所以其實佢拍攝經驗係有咁，但係呢一個就係佢第一次嘅長片。咁喺呢套電影入邊咧，導演都借助陣間呢個弟弟嘅角色叫 Wang Wang 啊，就投射咗好多自己嘅親身經歷嘅，咁點解有一次我會睇呢套電影呢？就係、是、因為我見到有陳聰啊，即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華裔嘅 女演員啦。 嗰個做得好好㗎， 係佢 末代皇帝嘅，係 啊， 皇后啊嘛， 溥儀嗰個咩 係 遠嘅，唔記得咗，總之係做皇后嘅，咁、嗯、啊做得好，咁所以我就要為咗支持佢咧，就睇呢套電影啦。咁啊睇完之後發覺，咦都～幾好喎、啊！即係佢拍嗰個情節啊，或者佢入邊嗰個故事啊，或者呢個細路啊，呢、這個弟弟咧，弟弟咧做得好好，我覺得。咁啊， 幾歲啊？ 十四歲啫，即係喺佢故事入面演十四歲，但係佢真實年齡我諗而家係十六歲到啦，係、 嗯、 啦。咁啊，佢係揀咗個 setting 咧，係導演本身自己成長嘅一個城市，係美國舊金山一個叫 Fremont 嘅城市。咁就係講述呢個十三歲嘅少年，佢喺即係就嚟要入中學啦，之前嘅一個暑假發生嘅呢一個時間，佢嘅即係面對朋友啊，面對屋企人嘅嗰個經歷。咁頭先講啦，呢個小朋友咧就叫 Wang Wang 啊，因為佢姓黃嘅，所以啲朋友都叫 Wang Wang。咁咧，因為父母係第一代嘅移民啦，咁所以屋企入面同呢個社會中間嗰個文化咧，其實係有個斷層嘅。而有 Wang Wang 其實可以話作為佢哋屋企第一個層面啊，第一個獨立個體去面對呢一個美國嘅文化咧，其實中間可能會有好多唔適應嘅嘢啊，或者佢想點樣我要去 fit in。朋友嘅群體咧， 英文又唔好啦， 係啦，唔係喎，但係佢英文好好喎， 係 英文 OK 喎，咁、哦、但係可能係佢係一個膚色上面咧，即係佢 Asian 嚟噶嘛， 嗯、 但係佢想一個白人嘅社會入邊，佢想去同啲朋友快啲玩得好融合啊，或者要得到朋友嘅認同啊，點樣生存啊，就係講佢呢啲經歷咯。咁、可以講咧，佢一個唔夠自信啦，成日都會懷疑自己啦。咁頭先都講咗好大程度可能係自己嘅文化同美國嘅文化有個落差，佢成日都要諗我點樣去 please 人哋咧？我點樣喺一個朋友入邊爭取到大家去認同我咧？因為好多部分咧，成日同啲朋友出去玩咧，都係啲朋友仔行前面，佢仔後面跟後面，或者可能去到一啲因為佢講到佢後邊咧好中意一個 hip hop 文化呢、這個滑板文化嘅，亦都好想去拍呢、這、一個。即係拍朋友去玩呢一個滑板嘅，咁但係朋友成日都會去 challenge， 喂，你有冇拍過嘢㗎？咁、但係佢成日都要做好多，即係講好多大話，即係可能平時係拍開呢個 YouTube 嘅啫，但係就話講到自己咧，啊，好有拍攝嘅經驗㗎，去爭取大家嘅認同。咁其中一個部分，我覺得都幾，即係睇嘅時候，鄧佢都幾 揪心。 周深或者可憐，有少可憐佢嘅就係咧，佢去為咗想認識一個女仔嘅時候咧，佢又特登改自己個電話鈴聲，就係上網揾佢啊，揾啊呢個女仔中意啲咩歌咧，特登去改個電話鈴聲，之後咧特登喺個女仔面前咧。喂，陣間譬如叫馬小強，喂，你陣間十分鐘後打俾我， 佢俾佢 就為咗想俾個女仔聽到。但係下一個情況咧，頭先話佢要融入呢一班玩滑板嘅大哥哥啦，又要將自己嘅電話鈴聲咧改咗一啲可能比較 hip hop 啲嘅音樂去 please 佢哋。仲要大家問佢，喂，其實你嘅 nationality 係咩啊？佢就話佢只係 Asian， 話佢自己係 half Asian， 係一半係亞裔嘅啫。可能其中一邊父母咧係白人。咁但係有一日去到佢屋企玩嘅時候咧，見到佢媽媽係。 Asian 啦，係阿陳聰啦。咁但係咧，咁啲朋友仔就話：咦，你媽媽係 Asian 喎，咁你爸爸應該就係白人啦。點知媽媽就話：唔係啊，我哋兩個都係 Asian 嚟嘅喎。咁呢個時候就發現到其實佢係講大話，亦都係因為呢啲事咧，就同自己身邊嘅朋友咧去慢慢疏遠啦。咁其實咧，電影入邊有另外一個主線，亦都係我覺得幾好睇嘅，亦都係冇跌眼鏡嘅，就係、是、陳聰飾演呢個媽媽。咁佢呢個媽媽演繹得咧，我覺得就好內斂同埋好有耐性嘅，即係面對住仔仔咧，有好多時候都想。哎呀，媽你走啦，趕走佢啊，趕佢出房啊，或者唔想喺佢面前出現啊。但係咧，呢個陳聰呢個媽媽咧都做得好，主要好有耐性同埋好內斂啦。咁我覺得佢呢一個白媽媽嘅劇情嘅部分都係做得幾好咁。大家有興趣可以睇下呢套電影叫做《弟弟弟弟》。 好，非常好。 因為我最近又睇個視頻，我又見到有一個訪問，係一個內地嘅訪問嚟嘅。有一位叫做許志遠嘅十三邀嘅訪問嘅，就係訪問陳聰，佢做得好。就係講緊嘅就係話，我應唔應該移民？即係我當初會唔會移民？其實陳聰佢自己、 就是、啊， 我諗係為咗呢一套電影去做呢一個嘅 promotion。 因為佢自己都有講，佢自己嗰陣時都係移民啦， 係冇錯， 又係要喺美國去湊大自己嘅小朋友。 佢裡面就係講呢一啲嘢咯，係啊，我諗係呢套電影嘅一個宣傳嚟嘅。好，請交俾馬小強。 介紹嘅咧就係一套韓國電影，2018年就叫做《門鎖》，係一套驚慄片嚟嘅。而呢套電影咧就係再翻拍一套西班牙電影。西班牙電影咧就叫做《當你熟睡》，或者叫《隔門有眼》，又係驚慄片嚟嘅。故事大約係講咩咧？就係、是、講一個女士單身嘅，咁就係啲單身。我講韓國嗰套啊，就主 你而家係睇緊邊套啊？ 兩套都睇咗，我依家主力講韓國嗰套。咁、其實國內都又有翻拍嘅。我最近好喜歡睇呢啲咁嘅電影， 睇下邊度開始， 一睇睇 睇教， 係啊係啊，咁又係我覺得 好犀利啊！呢個係另外一個層次嚟㗎，係啊， 唔係我覺得 即係讀電影嘅另外一個層次嚟嘅，你去比較嘅就唔同嘅 version， 係 啊，即係比較人哋啲文化、拍攝嘅手法等等。我覺得韓國我點解講出嚟咧，就係一路睇我一路驚嘅，係有驚。 佢拍得好過西班牙。 兩種嘅presentation， 因為西班牙咧一早就知道邊一個，其實大致就講係啦，大致係講某棟單身公寓嘅大廈有一個看更，咁咧佢因為佢知道嗰啲人 嗰啲鎖嘅 password， 係啦，咁佢就潛咗入去，然後每一晚咧就去一個佢喜歡嘅女仔，就佢自己走入去沖涼啊、刷牙，然後咧擺翻嗰啲牙刷，係啊，擺翻嗰個牙刷，即係向邊邊啊？ 我要睇個西班牙版本喎， 西班牙 我都會知係 個男人嚟， 男人 係咪？ 佢有個媽媽嘅。好好睇，我覺得佢一早穿咗佢就係嗰個啊。 但韓國嗰就冇穿嘅， 冇穿係啦。咁佢就每一日咧就係咁樣，夜晚咧潛咗入去，跟住咧沖涼啊，沖完涼之後咧就抹翻乾淨我哋個浴室 shower 嗰個地方，執 好 啲 頭髮 啊，個牙刷擺翻個角度啊，然後佢又赤裸身體咁就上去瞓覺。咁佢仲要係迷暈嗰個女仔，驚佢起身。咁佢冇任何嘢啊，瞓覺。然後第二朝咧五點鐘，啷啷啷咧，個男主角就起身，然後又著翻衫走啦，幫佢冚翻好張被，即係整翻好啲，好似冇人入過嚟咁。 好變態， 係啦，真係好變態。嗱，我依家跳翻嚟講韓國版啦，韓國版個女仔咧有一日佢發覺，其實我都真係幾驚啊！突然間佢入咗佢嘟嘟嘟嘟嗰啲密碼鎖啊，入咗去之後，突然間佢聽到有人嘟嘟嘟嘟撳佢嗰個門鎖，佢真係好驚咁啊！裝下啦， 即住喺嗰間屋裏面嗰個女仔聽到有人撳佢個門鎖，嘟嘟嘟嘟， 佢就好驚。裝下冇人喎，咁但係開始佢覺得好唔妥，因為原來你啲人就話：哇，你做咩咁冇精神啊？咁啊，原來佢每一晚俾人迷暈啊， 瞓極都好攰。 係啦，佢瞓極都好攰，因為本身呢個女仔係做銀行嘅，咁於是咧好多其他側邊嗰啲人會出現啦。咁有一個又係迷戀呢個女仔嘅男士。咁佢又係好似有啲 mental 有啲問題咁嘅，我覺得成套戲嘅佈局咧，你會一路 全部都有啲問題啊， 係啊， 全部都有啲問題， 係啊，咁最後咧就拉到嗰個嫌疑人啦，但係咧拉咗嗰個就係嗰個痴戀佢嗰人，但係咧一證明佢冇事之後咧，佢一放出嚟咧就俾人殺死咗，咁個女主角好驚，咁成套戲嘅氣氛我覺得真係營造得好好睇，但係西班牙嗰套咧咁就講個男主角咧。佢係好孝順嘅，佢喺醫院裏邊咧瞓咗個媽媽嘅，咁佢就每一日都係探佢，講俾佢聽，我今日有咩事啊，聽日有咩事啊，有咩事啊咁樣，諸如此類，同埋最後嘅結果係出人意表嘅。 咁 我中意西班牙 version 多啲啊，可、嗯、而家聽你咁樣講、 西班牙 version 真係又好特別嘅， 係 啊，佢喺啲古老大廈咧，即係你知外國嗰啲啦，咁有啲陽光射嚟啦， 係啊，硬硬嘅嗰啲咯， 係啦，咁、那個女主角又係單身，嗯、又係一個人瞓，咁佢每晚又係潛入去、 嗯， 其實你個感覺真係好驚，即係你諗下。有個人翻嚟夾， 用埋你啲牙刷啦。 係啊，咁但係國內版我睇咗啲咧，就我決定收手啦。 我想問一樣嘢，就係點解你呢排成日都會係咁樣嘅？你會唔會就係比較一下嘅？就係同一個劇本，但係你有唔同嘅地方嘅話，佢拍唔到嘅味道，係嘛？ 嗱，其實我仲有一個咧，我終於發現咗咧，係源自國內嘅嗰套咧，我睇咗韓國嘅版本咧、 嗯， 就叫做《人質》， 嗯、 就係黃靖文做嘅。 嗯， 我有冇講過啊？我唔 下個禮拜咯， 好啊，咁就係源自國內真係一個藝員咧，佢俾人綁架， 嗯， 咁後來咧劉德華再將呢件事翻拍，然後跟住咧韓國又再翻拍，咁但係我睇翻咧，我自己咧就覺得即係各有各優勝嘅地方啦， 嗯，好係，好咁啊，自己去比較啦， 每一個星期用咗好多時間睇戲 係咯，我睇一套戲，佢睇三個 version 啊！ 我中意咁樣比較一下嘛、嗯，吸收一下。 OK， 喂，好多謝推介。十二點後新聞報告翻嚟，繼續有淑女關注組，冇人開啦。 Hello， 大家好，我係洪家豪。乜嘢先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可以自由自在咁樣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同埋每一日瞓覺之前都可以拋開曬所有嘅煩惱，咁就為之一個快活人啦。不過最風騷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風騷快活人啦， 記得聽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晝十點到下晝一點鐘風騷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茄子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懒懒你好，莎姐好，马家姐你好， 喂，姐姐 妹你好， 姐姐妹， 姐姐妹，你做乜有个天线嘅？ 做乜有天线啊？你唔好理我啦，你哋， 我系要理你， 你唔好咁留意我啦， 我系要理你，我系要留意你，冇错啦，接收一啲信息，冇错，定系同我哋今日想讲嘅嗰啲嘢有关咧？系啊， 系啦，今日呢个好中意食 啊， 有几好啊， 好好啊， 仲有天线，我哋讲到意大利粉。 是啦，意大利面、意大利粉、意粉，是不是很多 名字？分很多种的 ,pasta, 我即是对这个类型没什么认识。 为什么的？ 我只是懂吃不是 risotto 啊。 都 是意大利飯嚟嘅，同埋我就係識一個字啫 ，spaghetti 啫，冇啦冇啦，完咗啦我。 我哋先一個字，伊芬。 唔好笑，好繼續。 我又笑， 伊芬。 佢笑你啲嘢唔好笑。 咁但係意粉， 佢係恥笑你。 OK。 其實唔係粉嚟喎，係面嚟嘅，即係個係咯翻譯係譯做意粉咁樣啫。因為我哋通常講粉係講緊一啲米做嘅先係粉嘅。是不是、你估估下學估乜可以研究下呢個課題啦。 米做先係叫做粉。 係囉。 係呢個係面。 係呀。咁你但係你譯返你就會講你食唔食意粉呀。 係呀。 係 呀。 係咪呀。 係呀。 係咪好有意思呀。 我 意大利 粉。OK 啦。 但其實意大利面係咪真係用小麥做㗎？ 係，佢有啲係小麥，有啲咧就係有唔同嘅，即係麥硬啲嘅小麥啊，都有嘅。 係 啊， 嗱嗱嗱，我想問下嗰個天使面係咪同一個品種咧？ 都係屬於意大利 面，都係 pass 係啊，其中有一種 千層面咧 ，Angel Hair 啊嘛， 千層面係咪啊？ 係 都 係都有，係啊， 都有 多咗一種啦， 係 啊。 千層面英文係咪啊 ？Lasagna 哦 ，Lasagna 呢個真 仲有陣 Macaroni 係啊 ，Macaroni 都係。 macaroni， 系，因为佢系嗰啲通心粉啊嘛，里边通噶嘛， 系啊，冇错啊， 系啊， 系， 里边系通噶，你嗰啲唔通噶， 通心粉整埋通菜咪通晒，做乜嘢啊？ 大家知道嗰个种类啦，大家我哋讲咗有意粉啦， 系， 跟住咧就系、是、有天使面啦，嗯、即系比较幼啲嘅意粉啦。咁、 我最中意呢个， 系啦，又讲咗有呢个千层面啦， 就是、lasagna， 系啦 ，lasagna 好叻啊，小朋友真 系学 得好 点 算 啊 ？lasagna， lasagna 唔知咩啊 ？E 咁样。 GNA 系啊 ，LASAGNA 系好生嘅。 嚟， 咁跟住咧就有啲比较扁嘅，即系你咪见到 阔条面啊。 佢叫即系扁意粉啊，即系一条扁嘅， 系啊，即系肥啲嘅，即系好似我哋食嘅粗面， 冇错，系啊。系啦， 嗰啲系唔同嘅，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挂汁挂得多啲。 嗯，系冇错。 真系博学多才 啊！ 唔系啊，食嘢佢最叻噶嘛。 系啊， 咩都叻。 咁又唔可以咁嘅，有啲缺陷味先得嘅，咪系咯，有少少缺陷味啦，少少瑕疑啦。 系，哎呀，唔知点解咧，原来有人赞好开心噶，我先知道坐呢个位嗰个人， 真系噶。OK， 我仲赞多你两嘢，得啦，够啦。 系啊，即系扁意粉，我哋就系叫呢个 linguine 啦 ，linguine 即系阔啲嘅。跟住仲有一个叫长通粉啊，即系长形嘅 penny 啦，嗰个 系 有食过啦，都系咪啊？ 有。 都有嘅， 仲有啲古靈精怪嘅，有貝殼。 食一定有食過，但係你唔知 叫 乜 貝殼咁樣㗎。 貝殼嘅， 釀啲嘢入去嘅可以。 唔係呢個有另外， 唔使釀嘅， 呢個 係貝殼嚟㗎。 呢 個大貝殼定有細貝殼嘅？ 呢個直頭係有個係貝殼粉， 對，真係有貝殼粉， 係 啦。有一啲咧，仲要嘅就一粒粒好細粒嘅， 冇錯， 係啊。我唔知佢，總之我唔知叫佢咩名。 我想讀貝殼粉呢個英文啊，我睇下啱唔啱啊。 嚟。 Conchiglioni， 唔知后文点嚟 ？Conchiglioni， 系咩 ？Conchiglioni， 好叻啊！真系。 喂，你哋嬉戏一阵先嬉戏啦。 我哋唔系 教你 读 噶， 教大家点 识读咩？ 你读一次。 你意大利口音读个 perfetto 咁样读啊？ 系啦 ，spaghetti， 系啊 ，spaghetti， 梗系啊，懒懒教。 唔识就咩啦？ 得，你哋两个唔好打情骂俏，我再继续。 同埋有螺蛳粉啦， 系啊，螺蛳粉正啊。 即係好似螺絲形咁樣嘅，即係平時你食沙律嗰啲，有時都會見。 多數都係用佢嘅。 食螺絲比較多，螺絲粉比較少食 得。咁唔好食咁多 啦。你 係好。 係咁，即係普通我哋一條圓嗰啲長嗰啲就係意粉啦，即係普通係啊。咁我見到馬家姐個樣好似有啲痛苦，希望佢冇事啦。 係 咁咧，就有呢個通心粉，即係平時早餐都食， 冇錯， 經常食噶啦。 係 啊，咁仲有係好似蝴蝶形咁樣 有系啊，嗰个好靓噶， 系啊，冇错， 蝴蝶形好靓啊，有时我会买噶，好似煲胎咁噶嘛， 冇错冇错，跟住而家又出咗啲唔同颜色噶咯，佢会加入咗唔同 有菠菜，有 carrot， 冇错， 佢就会有唔同颜色嘅一包里面， 系啊 系啊，好靓噶，整出嚟 膳食纤维会多咗啲咯， 诶，我冇谂过喎， 系啊，咁所以同埋如果系用全麦整嘅话咧，个膳食纤维都系会多啲，即系深色啲嘅话，就相对嚟讲膳食纤维多啲，咁同埋。仲有呢、這個即係意大利雲吞啦，佢都係用嗰個意大利麵嗰個粉團去即係整個雲吞。 意大利雲吞我有冇食過咧？真係 一定有， 係咩？ 裡面係咪包啲 cheese？ 係 菠菜， 有時會包 嘅嘢，可係 啊， 菠菜同 cheese 咯， 係啊，即係 好食 噶， 好食。 可唔可以揾次大家我哋一齊食意大利菜啊？ 可以。你就想食呢啲嘢啫嘛，系嘛？ 我想了解，唔系同埋知道自己食紧啲乜啊？ 冇错， 因为平时食嗰啲嘢都唔知食紧啲乜。 系 系，你净系知道系意粉咁样。 系系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有唔同。咁又可以问下大家咧，即系对意粉嘅营养有几认识啦？咁意大利咧，通常即系话好中意食嗰个质地咧，唔同即系我哋平时可能会有中意食淋啲啊嘛，佢哋会中意食比较硬身啲嘅，即系 al dente 啦。 饭都系噶， 系啊，系咪啊？ 系芋头都系硬嘅， 即系你觉得佢好似未煮熟， 系 啊，未过滑啊，所谓叫做 系，系啊，即系咬落去仲系索索声咁。 对对对对。 但我想问，食呢啲硬啲嘅饭，对于个肠道嘅蠕动系咪都比较好啲噶？ 其实就 唔系嘅， 唔系好关事嘅，即系等于你都系要消化噶嘛，即系你 即系落到去都系一撇嘢咁样嘅， 即系你系需要即系个 身體有個即係酶咧，即係酵素去消化，所以就係睇翻每個人嗰個消化能力咁樣， 係好。 咁所以咧，又問下大家先啦。 係， 我哋而家有六隻唔同嘅意粉，咁、你覺得最高同埋最低卡路里係邊兩隻啦？係啦，將條問題簡單化。咁咧有全麦意大利粉、全麦通心粉、意大利粉、菠菜意大利粉、通心粉、蔬菜通心粉。 最高同最低 系啦，最高同埋最低。 我觉得最低系菠菜，或者蔬菜通心粉，或者菠菜意大利粉。 我买菠菜。 菠菜 系啦，菠菜，因为头先你有讲过，你咪加咗之后，话膳食纤维会比较高，咁所以个就应该系最低，系咪？好啦，最高嘅就系、是、普通，即系两个，我哋两个菠菜莲， 两个菠菜， 你买咩？ 都系 菠 菜莲， 菠菜， 三 个 菠菜 莲， 三个菠菜莲， 跟住 嘅 就系、 是、最高嘅， 最高嘅系咩都冇嘅。你头先有一个系 意大 利 粉， 意大利粉系最高， 通心粉、意大利粉就乜都冇嘅，即系冇加入。 咁我要 意大利 粉，全麦意大利粉。 最高 量系 最 高，最 高 啊！全 高 啊！ 最低系菠菜莲 啊 嘛，卡路里 系啊。 嗯 ，OK，OK， 好， 马 家姐， 意粉， 意粉即系两个意粉，一个通心粉。 因为我觉得佢多咗全麦呢两个字，会唔会系就个卡路里多咗？ 全麦， 全麦。咁我想问，如果譬如普通嘅意大利粉系咩做啊？ 面粉吗？ 面粉， 哦， 全麦，有啲会加鸡蛋，加水， 系啦。 咁我改意大利粉， 啱嘅。最高大家都啱曬， 係、yeah! 啦，意大利粉同埋通心粉，即係每100克煮熟咗之後咧，都有158卡路里嘅， 哇，都好高啊， 都正常嘅叫做，即係如果我哋碳水化合物嚟計， 但 係 菠菜蓮輸咗， 係唔係呢個最低嘅、 啊、最低 最低卡路里咧？其實我哋講緊全麥啊，因為佢菠菜加嘅話咧，其實唔係可以加到更多嘅膳食纖維，只不過係個顏色會比較多啲，即係都有。膳食纖維，但相比起嗰個全麥嘅個膳食纖維係多 啲 嘅 ，sodas 嘅呢？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全麥意大利粉同埋全麥通心粉個卡路里咧，都係一樣咁低嘅，每100克你要124個卡路里，咁所以你見到成其實都爭成34卡路里最高同埋最低。 明啊，但係阿蘭冇咁好食噶， 鞋啲 我又係啦， 全麥冇咁好食啊， 鞋啲 嘅。全麦嘅系鞋噶， 即 系 等 于 你 系嗰只系滑嘅， 即系你全麦面包同埋白面包嘅分别， 就系呢个分别啦。 咁但系通常你话健康啲一定拣全麦啦，咁唔习惯我叫啲人两扣啊，系啦， 我都系咁 醒啊，真系 好叻啊， 系啦，跟得你咁耐，我算系咁， 系 啊， 好好 醒醒地， 好醒啊，真系嗱，咁同埋咧。佢嗰個有時候加入雞蛋去做嘅時候咧，都會有蛋白質啦，同埋小麥都會有啲蛋白質。 幾好啊！咁 我又俾你哋估下啦，即係最高蛋白質啦。今次就係估最高啦， 係最高蛋白質嘅。 有邊頭先講嗰幾款？ 頭先嗰個最高蛋白質。 菠菜意大利粉。 雜菜係啊， 全麥有雜菜有菠菜。 雜菜。 O K。 我都係揀菠菜。 雜菜雜菜。 咁其實咧， 菠菜係鐵質啫嘛。 係。咁出咗嚟咧，系冇人啱嘅。 吓！ 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剩翻 边？ 剩翻乜嘢？ 有呢个冇嗰只咯，即系乜都冇嗰只。 通心粉 系 通心粉最高， 通心粉同埋意大利粉。 因 为头 先 话 加鸡蛋落去整嘅， 系即系嗰个蛋白质系会相对高少少啦，唔系差争太远嘅。因为每100克我哋讲紧个蛋白质咧有5.8克嘅蛋白质，咁如果讲紧全麦类嘅通心粉或者意大利粉咧有5.3克嘅蛋白质，系即系争少少啊，系争0.5。 即系如果你想要多啲蛋白质嘅话，就要食 就打 多 啲鸡蛋落去咯， 系再自己加蛋咯，系啦。咁反而咧菠菜或者系我哋。讲紧蔬菜类嘅咧，其实咧就系等于得4.5同埋4.6，即系菠菜意大利粉4.6啦，蔬菜通心粉4.5嘅，即系个蛋白质再低啲，因为个比例啊，即系你加多咗其他嘢，变相你即系另外嗰啲蛋白质又 就少啲 啦，咁所以我哋讲紧就系意大利粉啦，同埋通心粉个蛋白质系最高嘅，即系咁多样入边系啊。 但系有个问题唔明白，即系对于烹饪嘅常识嚟讲咧，加个鸡蛋又沟啲麦落去咧， 米粉唔系 sorry 粉， 全唔系有啲头先系沟全麦咩？其实变相整蛋糕都系咁整啫嘛， 系啊。 咁呢个 texture 出嚟又唔系整， 所以咪系咯。 哦，所以就鞋啲，即係爭在佢未擺入焗爐度，令佢漲咗 嘅。同埋有時要發酵嘅，即係你要等，即係嗰個麵團喺度等一陣，跟住有時要擺雪櫃又拎翻出嚟，係好多工序。 明白曬， 嗯， 冇錯。咁所以。我哋讲緊膳食纤维嘅时候呢，咁係乜嘢边一款呢係最高膳食纤维嘅？ 杂菜囉。 菠菜。 乜杂菜 係都係全麦意大利粉。 搞错啊，咁咪呃人嘅。 点解啊，膳食纤维。 菠菜 连 得我咁信你。 因为又係要沟落去嗰啲。 係啦、哦。即係你沟嗰、那个只不过係个颜色。都會有少少嘅，但係你唔會話多過全麥嘅膳食纖維。 哇、哦！咁全麥嘅意大利粉嘅話，都真係幾 好 喎、 啊！ 聽你咁講， 走去食 係蛋白質加爭少少啫嘛。 係啊，即係爭唔係話好多嘅，其實都算 O、OK、K。 哇！懶懶啦，咁我問你，一般我哋去餐廳食意大利粉，我哋知唔知係乜嘢嘢意大利粉？ 通常咧就係意大利粉啦，係、 就、 啦、 是 啊，即係卡路里比較高啦，蛋白質都高嘅，咁膳食纖維就相對嚟讲低啲嘅，咁即系譬如100克煮熟咗咧，得1.8克嘅膳食纤维。 你嗰啲茶餐厅嗰啲，佢唔会俾全麦你噶， 因为贵啊， 贵好多，贵好多。 我唔系 去 茶餐厅，我去高级嘅 高 级 嘅茶餐厅。你头先你问人哋茶餐厅啊嘛，你记唔记得你自己讲嘅咩？ 唔係嗱，茶餐廳就係普通即係意大利粉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意大利餐嗰啲，佢會自己手做嘅。係 啊，係啊，係 啊。咁就睇下佢整裝咩出，係 啊， 即係溝嗰啲粉，跟住有個機咁樣 搞。你好叻啊，莎拉姐姐！ 我唔係好叻，但係其實好容易嘅啫 ，OK 噶我。 係 啊，你有冇自己整過意大利粉啊？你有冇自己整過意大利粉啊？ 我有，嚟。繼續。 咁但係你整嘅時候，係咪整完就即刻去？煮 你要有个嘢搞噶嘛，搞佢搞， 你 搞 完出嚟系咪 分 即系 搵啲粉， 系 啦，搵啲粉分开佢，跟住摆落去 煲，即系 梗系即刻煲咯，唔系嗰啲咩整嚟做 咩？你会食到嗰个分别系新鲜，同你平时喺超级市场买嗰啲系好大分别， 好唔同， 新鲜度 真系，嗰个 al dente 系啦，即系个 咬口 系啊， 系 啦，系啊， 嗰个咬口系好唔同噶， 犀利啊， 系弹牙噶， 好弹牙， 真系咧。 不过有啲人就中意弹牙，有啲人就。唔中意彈牙， 但 係 又咁講 喎。 如果係健康啲，我寧願揀個鞋雜雜，但係又健康啲。 你可以咁講， 冇、錯啊，好、好啊，真係 健康係無價 寶 啊 嘛， 係啊，係啊。咁大家又知唔知？即係我哋講緊平時食碳水化合物啦，都會講即係個升糖指數啦，即係對於血糖嘅反應。 喂，升糖， 即係唔係嗰個升糖？ 我呢啲好笑嘅話，馬老師啲好多啦。 佢而家真系笑唔出，讲真，你有去袭击佢。 咁你哋觉得即系意大利粉啊？算系 高 中低，即系 冇饭咁高。 中啊，我系。 但 系 对比咩先嗱？饭啦，意大利粉啦，仲有咩啊？ 唔 系升糖指数， 自己 比 较 系 啦，即系讲紧系高中低，但系你可以对比饭都得嘅。你话冇饭咁高， 系冇饭咁高，但系都高， 都高，即系你话 中 中。仲有一个参与下， 高中低。高中低，高中低啫， 高中低， 三 减 一，高系啦， 高。 咁其实咧系属于低嘅。 哦，因为有鸡蛋同埋膳食纤维啊。 冇错，嗱，因为我哋低，即系佢有个数值噶嘛，低过55就叫低啦。咁佢系大约50-55， 非常好。 咁对比起米饭咧，白米饭咧就一定系低过白米饭嘅。 咁佢食意大利粉啊？ 系 系啊， 冇错， 真系可 以 煮 啦。 好啊， 即系大家可以试啊。咁食嘅时候都要留意嘅，因为你添加嘅唔同嘅 酱 汁啦。咁大家中意食咩酱汁多啲啊？ 通常都系肉酱意粉嘅啦。 我唔中意 食白汁 啫， 系啊， 白 汁食白汁嘅。 卡邦尼嗰只咧， 系 咪 白汁咯？ 哦， 系啊， 好流 件事噶， 流 噶， 系啊，因为全部都系芝士嚟， 系 啊，好得人惊啊！真系噶， 即系 全部都 系 芝士， 冇错， 仲可以再 白汁，系 再 加 cream 啊，系啊，即系成口都系 cream 嘅。会食到咁，当然即系个油分就会比较多啲啦。咁如果我哋即系注重体重嗰啲，就要留意。咁但系你拣嗰个唔同面咧，都系有分别嘅。你拣嗰啲面积啊、体积越大，你染即系掂到个汁会更加多 啊嘛。系啦， 系咁，所以即系普通意粉咧，相对嚟讲你就冇咁容易索到咁多汁咯。如果食白汁嘅， 你话啫， 系即系你唔 會匿埋咗喺嗰條嘢入邊都係 冇錯冇錯。如果你係 macaroni 咪就係有呢個情況咯。係 啊，咁所以都 塞喺裏邊噶嘛，直頭可以有時係 揚 曬。冇錯啊，揚 曬即係馬家姐最中意食揚。頭先又話揚啲乜嘢喺入邊？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成個貝殼揚曬所有。 哦，嗰個真係好食。 嗰個好食，嗰個係意大利雲吞。係 啊 係啊，好味㗎。 咁所以即係都要留意個醬汁啦。咁如果普通就咁炒，即係落少少橄欖油咁樣炒，再加啲番茄，相對嚟講係健康啲嘅。 炒都好食，係係炒得好食。 邊個炒啊？ 好簡單嘅就係你知唔知蒜頭已經得㗎啦，係啊，用蒜片炒已經好好食㗎啦。 或者加啲洋葱啊都可以嘅，係啊。咁我哋講嘅紅汁咧，即係番茄汁啦，都係好嘅。咁但係就要留意翻，有時咧為咗個口味好食啲咧，就會加咗糖喺入邊啦。咁就相對嚟講，即係糖分會比較多啲嘅，即係用 甜嘅意大利粉啊。 唔係啊，醬 調 味啊， 即係個茄汁其實 酸 本身係酸嘅，即係平時你一罐裝嗰啲。 小妹妹真係唔識煮飯， 唔識㗎，我真係，我真係唔識。但係又咁講起意大利粉，試過同啲朋友一齊整係咩咧？就係加洋葱啊，咩 蒜 啊。 嗯， 真系整意大利粉咯， 啲邪风情啊！ 喂，人哋好正气咁样炒意大利粉啊，但系咧我就有讲，喺度切啦，切完之后心整得味啊， 咩啊， 乜都冇加噶，就系葱啊，蒜头啊， 番茄， 冇啊，番茄都冇加， 有啲会系即系绿色嘅汁咯，即系你会加嗰啲坚果啊，或者系basil 啊，即系佢。炒嗰個pesto 嗰個 sauce 咧都會有嘅，係 OK。 咁所以 不如佢倒啲腰果落嗰啲意粉度， 唔好食啦，俾我食算啦。 審啲唔知啲咩松子啊、松子啊嗰啲咁落去加油㗎， 係啊，都有㗎。咁所以即係有時淨係得兩片肉咁啊，唔夠啦個蛋白質，菜就一定唔夠，所以都要留意翻，即係你揀就揀翻啲雞肉啊、海鮮啊嗰啲就好啲嘅。 好好啊，多謝曬冷冷今日教咗我哋有好多嘅就係意大利粉嘅煮法， 多謝 冷冷嘅營養方面。好啦，多謝冷冷，下個禮拜再見你。 拜拜 ，Thank you， 等待。唔該曬，下個禮拜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點半，由許敬軒報導新聞。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表示，當前國家全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特區政府亦都抓緊機遇，今年投放大量資源推動創新科技發展，完善創科生態圈，亦都積極匯聚海內外人才，全力將香港打造為國際創科中心。黃偉麟在一個論壇致辭表示，在創新科技發展方面，香港底氣越來越足夠，越來越強大，土地供應會馬上打破以往的瓶頸。在北部都會區河套區的港深創科園第一期頭三座大樓，今年底開始可望陸續入伙，目前正是努力招商引資，業界反應非常正面。何文田公主道上星期五晚有一架私家車強行撞開其他車逃避警方，導致四架車損毀，期間倒車撞傷一個警員，多個警員擎槍，最終制服司機。40歲男司機被控襲警和狂亂駕駛等7項罪名，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提堂。被告被捕之後因為身體不適留院，缺席出庭。處理主任裁判官將案押後至今個月的30號，被告繼續由警方看管。被告報稱無業，被控未獲授權而取用交通工具、狂亂駕駛、襲擊警務人員、販運危險藥物、藏有他人身份證、無牌駕駛以及駕駛沒有第三者保險的車輛等罪名。國家隊奧運代表團星期四至六訪港，有報道指代表團將會入住尖沙咀海景嘉福洲際酒店。本身是港區人大代表的酒店董事黃英豪接受文匯報訪問時候說，今次已經是第五次贊助和接待國家奧運建議，又透露上半年已經開始準備，會確保運動員的安全、舒適和私隱，包括已預留加強保安的兩個樓層，一共90多間房間，其他樓層如常向其他客人提供服務， 到時會要求進出客人和物件接受安全檢查。代表團專用樓層會有專人當值，其他客人和非工作人員不能夠進入。酒店總經理莊俊文在訪問中說，酒店劃出一樓的餐廳給代表團專用，酒店亦都對房間進行全面的檢修以及調整，特別配置大床，讓身材高大的運動員能夠安睡。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的偏西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氣持續酷熱，新界部分地區最高氣温達到35度或以上。本週中期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在氣温32度，相對濕度 62%。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17756點，升143點，總成交金額473億5千幾萬。上證綜合指數報2852點，跌2點。深證成分指數報8209點，升27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盈富基金18.34元，升1.3元；騰訊控股380元，升4.4元；阶里巴巴82.5元，跌0.5元；美團108.2元，升7毫；中國平安36.25元，升7毫；小米集團18.58元，跌2.4元；中國海洋石油20.9元，升4.5元；南方恒生科技3.43元，先六升2.2元。网易127.9元，跌4毫；友邦保险55.25元，升7.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5，日元143.81，瑞士法郎0.847，加元1.351，人民币7.123，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678，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日经平均指数报37,992点，跌371点。港金报23,3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509.97美元，卖出2,51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 林宇京母亲突然患上重病，而沈卷一边要专心射击比赛，另一方面又要奋力维持舅父留低的人气店，加上各自要为毕业后的前途作出抉择，成长为二人带来的压力，他们的感情又受不受得住考验？ 国剧夜场《白日梦我》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久违了的声线，久违了的音乐分享，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音乐，有快乐。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

张生啊，今日咧准备嘅单位都睇晒噶啦，唔知道你咧，你有冇边间特别喜欢咁咧？ 阿 May 啊，你觉得点啊？ 一般咯，又唔系太差，但系又唔系好中意咯。头先嗰几间咧，一系就好旧，一系就好偏僻喎。 阿黄生啊，仲有冇啲单位我哋未睇噶？又话自己系咩村屋专家嚟嘅？点解都咁少盘嘅？ 唔好意思啊，呢排咧啲盘源系。比较少啲，争啲啊！本来有一间，不过咧，唉，算啦，都系唔好睇啦，唔好睇。 点解唔好睇啫？系咪个租金 over 咗 budget 吓？ 我咁又唔系，佢嘅租金咧，比头先你哋睇嗰啲啊，平好多啊，平一折啊，以尺价计咧，抵租啊，抵租啊！ 咁你而家有冇带锁匙啊？可唔可以带我哋去睇下？ 好啦，好啦，好啦，你睇咗先啦。 哇！呢一度环境好靓、啊，对住个湖。哇！如果住喺呢度嘅话，我哋一定会成日咧落嚟行下咯。 真系好舒服啊。几多楼啊？ 我带你睇嘅咧系三楼连天台。呢边呢边，小心楼梯。 唔该。 哇！入到嚟啊，真系旧咗啲，哇！仲铺晒尘添啊，好似好耐冇人住过咁。 哎呀，你讲得冇错啊，的确系咧，好耐冇人住过。听讲以前咧有个老人家住嘅，啊佢走咗之后咧，啲子孙啊费事 keep 啊放咗咯，跟住两手都系炒价，买咗之后又冇租出去、啊，所以到而家都系丢空咗啊。最近个业主咧可能等钱使啊。费事白白揸住件货，咪放租咯。 阿俊啊，你快啲过嚟窗口睇下，呢度咧啱啱望到个湖噶，啲风吹嚟咧好舒服啊。 系、啊，哇个景靓到好似幅画咁、啊。 我中意啊，你咧？ 其实我都中意啊。 阿张生，不过咧有啲嘢要讲咗先吓。呢个单位咧，你等望下，三间房嘅，第一间咧。长期锁住啊，开唔翻佢噶啦，开唔开翻佢咧由你新嘅租客自己决定。你过嚟望下望下。 系、开唔到噶。 阿俊啊，你望下。 吓、啊，哇，做咩有道符嚟噶？哇，有道好残嘅符贴咗喺门上边嘅。阿、黄生啊，道符要嚟做咩噶？ 我都唔知道啊。嗱、你知啦，乡下人嚟噶嘛，周不时摆呢样摆嗰样。求个平安啩！我问过业主噶啦，佢点答我啊？佢话我问你炒啫，我点知啫？ 咁啊，哎呀 May 啊，你点睇啊？ 我都有听讲过话有啲旧屋都有贴一啲类似咁嘅平安符嘅、尤其是咧系啲村屋咯。我谂最多我哋唔用呢间房咯，仲有两间房嘛，都够我哋用啦。阿俊啊，我真系好中意个景啊！ 我都系啊。 咁不如 好啦，咁一于租咗佢啊！阿 May 咧？做咩咁夜唔见咗佢嘅？夜妈妈去边啊？等我出下客厅揾下佢先。哇！乜间房道门？道门打开咗嘅，之前明明锁住噶。死啦！唔通阿 May 入咗去？阿 May？ 阿 May？ 做咩瞓咗喺地下嘅？阿 May？ 阿 May 醒啊！阿 May？ 阿 May？ 做乜嘢啊？做乜嘢啊你？ 你做咩无啦瞓咗喺间房嘅地下度噶？ 系咩？唔知啊。 间房唔系锁住嘅咩？你点样入嚟噶？ 我唔知啊，咩都唔知啊。 唔紧要啦，唔紧要啦。哎，嚟啊！我抱你翻房瞓先啦。吓，嚟啦。嗰晚我完全瞓唔着，同阿 May 结咗婚咁耐，佢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嘅，唔通呢啲？就是梦游， 但系嗰间房冇理由噶，明明锁住噶嘛，点解佢可以入到去噶？嗰晚之后，阿咪嘅神情变得好飘忽，成日都好似有心事咁样，问佢又话冇嘢。终于有一晚，咦，阿咪呢？唔通佢又去咗嗰间房？阿咪，阿咪，阿咪，你喺咪度啊？啊冇，搵匀成间屋都唔见佢嘅。佢得边呢？啊唔通？好，等我上天台睇下先。阿咪，阿咪，你做咩事？阿咪，你落翻嚟先啊！阿咪， 吓，做乜嘢啊？ 你落翻嚟先啦！阿咪啊，你头先企咗喺栏杆上面啊，好危险噶。 系咩？ 你自己唔知道嘅咩？ 唔知啊，我唔知点解啊。 唔好讲啦，我哋落翻去先啦，落翻去先啦。 哦，好 啊。阿咪啊，你呢排做咩事啊？奇奇怪怪咁嘅。头先你喺天台上面，你真系咩感觉都冇嘅咩？ 我 阿咪啊。其实你咪见到啲乜嘢啊？你讲俾我听啊！ 我呢排成日发梦啊！梦里经常见到同一个人。 咩人嚟噶？ 一个好似好熟悉，但系又讲唔出系边个。 咁佢点啊？有冇对你做啲咩啊？ 我就系记得佢成日同我讲陪我啊，唔好走啊。跟住你就叫醒咗我咯。 我谂发梦嘅啫，冇事嘅，冇事嘅，唔好谂咁多啊。 好啊。 我哋翻去啦，我哋翻去啦。 好啊。 阿咪又唔见咗啊？去咗边啊？又 阿俊， 阿咪，阿咪，你出嚟露台做咩啊？翻入嚟啦！ 对唔住啊，我都系决定要走啦。 走？你走去边度啊？ 佢想我跟佢走啊！对唔住啊，我唔会再陪住你啊！ 唔系阿咪，阿咪，你落翻嚟先啊！阿咪，阿咪，阿咪。阿咪，原来发梦吓得我，我仲以为佢真系露台跳咗落去添。阿咪，你去咗边啊？阿咪，今晚我搵匀成间屋都搵唔到佢。最奇怪嘅系佢所有嘅嘢，包括所有衫裤鞋袜都冇晒啊！好似从来都冇喺呢间屋现出现过咁样。点解会咁嘅？阿咪佢就系咁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呢间屋一定有啲奇怪嘅问题嘅，个经纪冇理由唔知道嘅。唔得，等我打电话问清楚佢先。 你太太唔见咗？喂，我唔知道、啊，我以为你一个人住啫嘛。睇漏嗰句，你一日一个人嚟啫嘛。 嗰日我一个人？ 系啊，你一个人嚟咋？ 张生啊，我今日准备嘅单位都睇晒，啊，唔知道你有冇边间比较喜欢呢？ 哎呀，咩啊？你觉得点啊？ 嗯，一般啦、啊。又唔系好差，但系又未系好中意。 吓、啊， 這個男人咁奇怪嘅，中意自言自語嘅。 個靚好，個景好靚啊！ 係啊，我都覺得個景好靚啊。 呢個世界真係咩人都有，自己同牛眼沉沉，好似同人講嘢咁嘅。 冇理由噶，冇理由噶，阿咪佢唔会就咁样就唔见咗噶，我要报警啊！ 张生，睇翻记录，你太太走咗噶啦， 走咗？咩走咗啊？几时走噶？佢点解会走噶？吓？ 根据记录，一年前佢同一个好似话佢个情人啊。殉情自杀啦嘛，你系佢丈夫，冇理由唔记得噶， 冇可能噶，冇可能噶，佢冇可能跟咗第二个人噶，阿妹佢唔会咁样对我噶。 先生，你冷静啲先啦。 唔系，冇可能噶，冇可能噶，阿妹，你哋个个呃我啊嘛，我知道你哋所有人都呃我噶，阿妹你喺边度啊，阿妹？ 祝福你，仍收起曾痛到每一出戏飞，而这票尾还应否舍弃？ 嘅時間過得特別快，已經去到晏晝一點鐘咁滯嘅啦。 做人咧就唔應該咁易放棄㗎，一定要堅毅、堅持、努力。 你講咩？阮仲陽，你就講一次阮仲陽。 想同自己講啫嘛。鼓励自己，鼓励自己， 仲点啦？马小强，你讲 马小强，马小强，你例如你七点， 点解我马小强啊？特别而家 梁继章后金，梁继章后金 嚟，你唔好叫梁继章啊，叫 梁校監， 梁繼昌校監啊，所以。聽日十點鐘，風騷發號人，風騷發號人，風騷發號人，風騷發號人，風騷發號人， 記得記得，聽日見， 拜拜， 拜拜。 This is what you got to know. Love you though it didn't show. If you could make a list with me. If you could make a list with me. If you could make a list with me. If you could make a list with me. Da da da.Ich liebe mich nicht, aha. Ich liebe mich nicht.